俾咗走 曬。係啊，唔係走咗佢都未一啲咧，未 train 咗嚟到，咁話點樣出嚟？ 我哋又真係鳩吹咩？ 係咯，我出咗。 咁你係咁嘅？ 你咁你點做啊？你 嗰邊積咁，呢個方向呢度積去 啊？咁你喺邊度揾到拎啊？ 係拎啊！要好笨，好似你自己咁咯，自己開。 我成日都揾嘅揾唔到，今次就 唔唔係你有個你可以整一個 live 嘅係呢個你可以整個 live now 就自己 live 緊，唔係佢未 load 到嘅咁。係呢個咯。 我都 係一條友，唔喺度， 所以 鳩吹 係啊，所以咧， 我係學學你啲去 loop 嗰啲嘢。 唔係，但係咧，嗰啲人即係連咁樣都記緊咁啊，就安點咧，重複咁樣，即係我冇嘢講嘅啫。 我嗰時就話嗱，你俾時間我，俾五分鐘俾我，我一路咁樣，你見咗一路咁樣，你要拎。 嗱，我今次算快揾到添啊！平時我揾好耐，啲眼花曬咧，我有人去打招呼，傑子王。 咁快？ 喂，大家體諒下，因為咧，我得一條友。整呢個嘢我又唔知道。 Hello 大家，咁快大家真係、啊，我哋而家整緊條 link 啊。 係啊，冇錯。 就等於我哋平時做 live 咁咧，都係嗰啲誒，俾幾分鐘時間我啊，我將條 link 擺喺度，因為人手唔夠。誒嗰句 cameraman 又係我，主持又係我，監製又係我，編劇又 係我。咁我見到咧，仲有人喺 YouTube 度咧，仲話誒無恥，仲喺度收貨金咁樣咧。 咁都真係。 其實我啲老實講，嗰啲唔係貨金嚟，係我啲叫 sponsor。 係。 同貨金咪真係唔同， 唔同， 梗係唔同啦。sponsor 我繼續喺度搞到呢個節目搞好啲啫嘛，但係要搞到要請到人推咪咧，就好大距離噶嘛，的確係。 起碼要最低工資以上啦。 係咯，即係我唔會即係嚇抌心口打膊頭啊嘛。OK， 好，出個 cam 先，打個招呼先。 好，我係蠍子王。 Hello， 嗱，蠍子王要求咧個畫面光啲，咁咧我咧其實就我唔慣自己啲皮膚咁好嘅。 哦，咪呢、這個喺藝良同埋 cosplay 多，一定係唔知點解要打高兩度係常識。 係，但係我追求現實同埋質感，唔緊要。今日嘉賓話事啦，當然咁啊。係， 我係蠍子王，大家好。 蠍子王咧，咁啦，我雖然呢度多數人都識你， 係， 但都硬係見到咧， 係 啦。咁所以咧就要你自己介紹下自己先。 係。 系你介绍，因为我仲要 pop up， 好好好啊，你慢慢摆条 link 上去啊，摆埋我 group 咗就 我摆咗啦，但系我而家 pop up 出嚟咧就可以读 啦。其实我就系艺康嘅蠍子王啦，咁啊艺康其实系专讲一啲五样嘢：神秘学、哲学、社会现象、电影 A C G。 我俾你讲晒喎， 咁啊，即系同。是不是都是那嗰陣時咧點樣識探長就係原本做嘢識噶嘛，係咪？ 係啊，冇錯。 係啦，咁之後講一講就話喂佢又搞 stage trip 嗰陣時，都幾年前啦，時間一過咁啊， 2009年啦， 係嘛？ 我揾過你幫手啦， 係啊係啊，哇！真係不快樂不知時日過，咁嗰陣時仲有一個黃毛小子啦，係啦，咁啊而家就 而家都唔係好成熟啫， 經理帶係都唔好成熟。你爭咗個黃字喎？ 咦？ 唔緊要，等陣先。 係 啊。咁啊，經理啊帶過嚟咁啊，從此啊又去咗之前去過城寨啦，咁啊而家轉咗去 Our Radio 同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都有， 幾好， 係啦，幾好啊，咁啊做自己。喂 ，Hello 大家兩位，啱啱聽緊你嘅午夜夢回，誒謝謝，呢個午夜夢回新節目嚟啊，呢個真係要 promo， 係咁啊，繼續 promo 先， 唔介意硬 sell， 唔介意咁啊，整翻個改翻個字先，你繼續。係， 咁其實係啲咩咧？你講唔講啊？探長，坊間咧比較少一啲節目或者一啲人咧去講都市之間人同人啲感情，講感性，講感情，愛情又好啊，工作發生嗰啲感情又好啊，朋友又好啊，家庭關係又好啊，即係呢啲比較少人講啊。同埋我哋過去啲嘢好難講，即係而家滿眾咁好討論。哎呀，嗰陣時我啱啱讀書嘅時候咧，嗰陣時啊拍拖嘅時候，而家。冇人會講呢啲咩嘢㗎嘛。即係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啦，你返工嗰啲唔係你嘅朋友，嗰啲同事其實即係你嘅敵人嚟㗎嘛。你講返你嘅過去，其實即係俾痛腳俾佢捉嘅啫。 即係其實嚟講呢樣嘢呢，我就唔會睇得咁極端嘅。我始終都係大家互相俾機會啦。即係你可能當敵人後面嘅朋友，或者有啲人會 化解呢，因為咁。 同埋有啲人唔會同人都敵對，或者有啲人喺有情有義之間選擇咗義㗎嘛。 係有人嘅。 所以我一定 open 嘅呢樣嘢。咁但係呢你普遍咁講都冇乜錯。 係咁所以嗰 個。因為利益嚟㗎嘛嗰啲。 係喇好慘囉，係 即係做生意係咁嘅同事之間。 戰場嚟㗎嘛，出面。 戰場嚟㗎。但我唔知咩改唔到啊，又唔返去。咁唔緊要啦，係啦，完咗之後 先改 到。冇錯。OK， 咁可以同大家溝通一下先。原因呢就係、是、呢 ,Stage 2, 唔係呢個9724呢嘅分別呢同普通節目呢就係、是、呢我非常之想同啲朋友一齊傾偈嘅。雖然啊決之王嚟咗咁呢但係呢我哋開頭都要打個招呼先同大家。咁呢我就搵咗啊 阿 Siri, 啊 咁快即係觀眾嘅都好熱烈喎。係 啊。 我見你好有冇睇翻？ 即系大家当一齐做节目咁噶嘛，其实。 Live chat 20美元，100港元。 喂 ，thank you， 哇，咁爽 啫！Little Lab 喺 Vili 第一次 Ultraman 数九十个 摊位 ，Vili 不够快 ，Salmon 王 HL，Salmon 王不够快 ，X 二。 咩叫不够快啊？ 菠萝包嘉宾系边位 ？What is zero？ 哇哇哇 ！Hello 探长。Hello, 蝎子王。 喂 ，Hello， 你好。 Rasputin Wolf，sit to Hello 探长，蝎子王。 Hello. 大家晚安。Vili 又俾 Nico 包头位 ，Ted Chan 外 外。 你好， 就 Hello 探长，蝎子王。真鸡吃了。Vili 探长，蝎子王好。 Hello. Nico Lara， 菲利，下次我迟啲，清59元。蝎子王探长，大家好。真鸡 Nico 好劲。What is zero？ 啱啱听紧你个午夜梦回。 哇 ，Tension 系 Speedy，Quality 王 ，Hi 两位 ，John 及 Nut 及 Brown 两位好， 探 长，明天玩得开心 ，D Jack Music and B 邓模式嘉宾蝎子王，网台主持，代表节目未知派深夜下的寂静放映室 ，Terence 王报道，探长好，嘉宾好。 Hello. Hello Chain 兩位好 ，Mother 135兩位好 ，Wolfjun 100港元 ，Black Tea 翻來翻來，神龍啊， 今 日 又嚟啦 ，Ultraman 290，20 今晚大家好精神 ，Stage Two Say Something 0200， 呢度讀埋，喂，即係今日。啲反應唔知係咪 腳頭唔錯， 腳頭直頭好添啦，係咪個 topic 有關？ 可能係啊， 係咪好想又好吸引 ？juice， 因為有人話：哇，連個胸都扮埋。 嗰、那個其實唔係我嚟嘅，嗰個唔係我嚟嘅。但係咧，我又唔知係巧定咩？其實你知大家都知道 Nia 啊嘛，咩人形 Nia Automata 啊嘛。咁其實我有諗過出呢個嘅。 嗯， 節目我都講過呢一集嘅，係 啊， 即 係有冇打呢個機啊？ 我有打個 demo 版，我有睇、嗯，我有打，因為未打散嘅時間真係冇咁。 但因為咧，即係你有所唔知，可能你都唔知咧。我耐唔耐打下機嘅。 係，我 知。你知？ 有我知你。 即係其實 香港通宵過一次啊嘛。 香港其實好少老嘢打機㗎嘛。 其實唔多唔少有嘅。 嗱，鬼佬咧就有，我見到啲阿婆打 GTA 啦。 唔敢講出嚟係。係嗰個正啊！ 我就未到嗰班咧，但我就打到笨柒咧，所以啲人都覺得好娛樂嘅。 哦， 咁咧，但係有人提我咧，你一日打七個鐘 hit rate 低啦，啲人見到走啦，即係點會睇 archive 個鐘？因為我真係想打機咯，我就唔係想呃 like 咯。咁但係如果真係有效果同埋有，即係或者即係令到大家睇得舒服啲咧，就應該起碼一個 chapter 或者兩個 chapter 就 停一停， 咁啊第日再打一個。 同埋我覺得有時做 live 即係做 game gaming live 其實都係另外一個 profession 嘅，即係唔係話個個好似我哋咁佢就話好多個 like， 其實有時唔易做啊，即係佢哋 drag 觀眾。眾嘅 attention 同我哋個做法有啲唔同， 冇錯。即係其實我就成日都，即係我個成就係點啊？自己攞嚟嘅，因為不停咁變，原因就我對任何都好奇，即係一定唔係 咁，即係好似 好難成功噶嘛。嗱，譬如嗰班客，特別有啲即係好簡單，我直頭講個政治噶嘛，以前 喺 成就係啲 啊， 咁你突然間轉咗唔講，已經走流失咗大班。 哦。 咁譬如我有一次開頭又講下啲風花雪月，講下攝影啊，咁突然間無端端又講下選舉呢，又走一班喎、即係每次都好似換皮咁。 但係我覺得你而家九吹廿四已經成立咗，就係因為你啲人就係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大集會㗎嘛，咁就慣咗。 咁但剩返一班 core 呢，即係成日都會上嚟嗰啲啊，阿俊介啊、蘇倫啊、阿 May 嗰啲呢，佢就真係即係好明白我做緊啲乜囉。咁即係我覺得香港或者全世界 marketing難做嘅地方咧，就你好難知道人哋想點樣睇你。但我就成日想擺脱呢啲嘅，即係同呢個 marketing 嘅手法咧係抗衡嘅。咁所以咧都難得次次都係百幾人咧都 OK。 係，我見你好多 fans 之前，同埋有好多真係有啲 sponsor 咧。 係，有 sponsor 係差好遠㗎，即係 我覺得你哋嘅 sponsor 令到我咧啲腎上腺素高啲， 係 即係有時其實 同埋聲音都靚啲啊，即係教差嗰啲都靚。 係啊，冇錯冇錯，我成日都追求呢啲，希望做好啲，即係做 pro 啲。有一日咧，如果呢個社會咧真係當主流死曬嘅時候咧， 我哋就 真係有水喉嘅時候咧，咁我哋咪即係你充實好自己，你起碼識得用啲咩？如果下下都要揾人哋嚟幫手，揾啲專家，梗係最好啦，大佬。我唔想個肥民嚟做聲咩？ 都係啦。 咁但係你點樣出糧俾人咧？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起碼， 同埋我覺得 YouTube 你覺唔覺即係其實係一個類似係嗰啲咩修練場啊？ 哦，少林寺， 少林寺啊，係啊係啊，即係你主流其實因為你外國好多係即係我哋略略講翻啲風花雪月嗰啲啦。你外國其實好多佢嘅 YouTube 文化咧就唔係淨話 gaming 啊同埋教學咁簡單，有多好多譬如話煮食啊乜乜，但嗰啲你以為好普通咧，係佢之前係好普通，做煮食可能喺屋企 set 個 cam， 變咗到有陣時咧就俾啲美國嘅嗰啲電視節目嗰啲公司咧做咗 official 嘅節目，即係有好 多。係啊，其實美國就尤其是即係其實佢哋掌握個市場咧好密切嘅，即係見到因為大家因為嗱香港點解咁曳咧？原因就係成日一台獨大，咁令到咧佢做乜都得，即係做咩你都睇嘅。佢哋播啲 noise 出嚟都有收視嘅。咁但係美國或者其他有好多電視台國家咧， 佢競爭大。 大佬，你呢條橋唔行得，我哋要追啲人。个方向所以人哋进步系紧嘅， 同埋有人系为面嘅，即系你谂下，喂，我冇理由俾啲民间嘅嗰啲民间制作好过同首先过我个台，即系人哋有支持近扶勇啊嘛， 系啊，即系人哋要面，同埋人哋彰显到个 professional， 系啦， 但即系个香港最大问题咧，就系好多唔 qualify 嘅人咧就上个位。咁變咗咧，即係你做得叻嗰啲人咧，實啲脾氣冇咁好，或者係保持原則， 就被打壓。 咁被打壓咯，或者自己唔做咯。 其實 exactly 就係咩劣幣驅逐。係 啊，呢個其實就好似阿媽女人咁，但係咧，我揾唔到第二個形容詞。 係啊，真係咁噶，你個個將啲好嘅收埋，變咗 冇錯。係係啦，今日咧，因為咧大家 sponsor 咁多咧，即係其實我一定唔會代薄嘉賓。不如 耶正謝謝， 係啦， 我嚟飲下酒啦，一杯先。今日其實阿探長咧仲送嗰啲。乳酸菌嘅薯片啊， 哇，這個、超好食啊！呢、這个真系邪恶到停唔到口啊！ 都唔系啊，探长要有啲健身嘅动作啦。 哦，唔系，我要搣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啊！ 因为咧，我鼻鼾好大声，咁食即系你自从减少肥咧，就即刻有改善，就免除有睡眠窒息嘅可能。 系 咁，于是乎咧，我个目标150磅，但系而家咧就由172减到而家150。 差唔多啦，仲有8磅嘅。 咁仲有几磅？但系听日去日本旅行咧，我就打算放假咯，照食。 唔系你可以做少啲运动 keep 住嘅。 会，但系做运动都梗系固然好啦，但系原来你食淀粉系好唔健康。 系系系。 即系我发觉咧个机能都唔同咗。 其实我谂食，我谂呢啲食料都关 cost base 嘅。即系你谂下，我哋都要顾住个身形出啊，你冇理由吓、不修边幅呢个咩嚟噶？ 芝士我食得， 啊芝士正， 系啊送酒 人 ，Tasco 系， 系啊， 呢个谢谢探长嘅威士忌啊，多谢你先， 哇系啦，同埋大家开心， 系啦，喂，琴日我做 live 咧，又介绍咗只台湾嘅威士忌，即系好有缘， 啊咁巧， 台湾有嗰个威士忌，应该支持人哋嘅国宝制作， 嗱呢只咧都人哋国宝，呢个加拿大嘅，即系都唔系啲主流品牌，咁我唔系卖广告，但系俾大家睇下，好饮呢只真系，但我饮得好慢，即系靠啲嘉宾成日得闲。飲啊！喂，同埋我必須咧要多謝我啲網友啦，唔記得咗叫咩名啦。但係於大家睇上次嗰集九七廿四咧，有個網友咧就留言咧就話劉西良同埋阿老蕭佢都咩係同路定唔係同路人定唔知咩唔知講乜啊！即係總之最精結嘅地方咧就係探長你個人都幾無恥。原因咧就成日闹 TVB， 但就为咗钱咧，就 TVB 做嗰啲嘢咧，叫翻人睇 TVB 咧，哇，真系无耻到咁嘅，我又认我 OK 咯， 系， 即系嗱闹还闹，但系钱就紧要赚噶嘛，大佬， 系，唔系你冇理由，即系就点讲啊？你要打到邪恶，你唔通唔用拳头唔用剑咩？咁用咩啊？咁 同埋我未翻工之前，我已经讲过，如果有机会咧，我能够改变到佢咧， 系， 我就一定会入去。咁我讲到明，我会改变佢咯。喂，同埋我真系令到佢。監製方面咧，都俾我影響埋，令到佢改變咗個劇喎。 就是、個風氣要改變， 即係成個年輕人嘅風氣要改變添啦。咁所以即係我用咗兩倍嘅精力嚟賺佢半倍嘅錢啦。咁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好有滿足感。咁嗰個人咧話，如果你覺得 叫啲听众捧下场，捧下我有份落个力嘅一个场，而咧支持咗 TVB 嗰、那个新闻部咁无耻，咁我就认无耻嘅。老实讲，即系呢个只不过其中一个运动啫嘛。我借人哋个平台，要嚟改变翻香港嘅，唔好话品味啦嘅制作水平啦。咁我觉得你叫我无耻，我都冇办法。 其实系战略性咧，咁讲，其实战略性。 咁我望深远咁讲，即系只不过咧。我 Day One 已經在這個節目成日都講了，我幫人哋做嘢咧，我係個心情係益緊佢嘅，即係我唔會嚟揸流灘，同埋我唔會嚟你叫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嘅，盡量都我盡量俾好多 input 你，即係賣嘅，即係賣嘅 profession， 即係一個 service 嚟嘅，咁希望你因此能夠改變到個社會嘅滿局咁樣，即係好大嘅理想嚟嘅，雖然我係。好即係好輕微嘅影響力，但 係你唔做點知冇啊？同埋你即係 keep 住做先有，好似網台咁啫嘛。前幾次我都好 surprise， 即係我嚟呢度留言啫，我都你啲小 fans 嚟咁樣睇， 唔 係 話 喂呀，認得我係邊個？即係喺留言度，咁好 surprise 嘅啫，即係我是什麼啫？ 哦，咁啊唔好咁講，即係你都係有啲人追隨你嘅， 係啊， 因為而家你嗰啲內容咧。就远远比呢个九吹廿四实正得多，老 实讲。我又冇咁讲，系只不过两个目的性唔同嘅。 你点啊 ？focus 眼系好似蒙蒙地咁嘅。 我系成日可能喐只手啊， 系嘛？而家 OK 啊，唔系我教 auto 唔知佢成日去咗边。OK， 还原翻。 好， 咁样即系之所以即系唔好笠高帽啦，即系总之咧。九吹廿四呢就唔係一般嗰啲资讯性嘅节目啦，同埋我唔会睇完本书读返俾你听嘅。即係我尽量都係攞我嘅 experience 啦，我生活嗰啲咩见到啲咩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亦都想知道大家嗰个意见係点嘅。即係我觉得咁样好玩嘅，同埋就满足多好奇心囉，起码都。咁所以呢今日呢未入正题之前呢再招呼大家 ground， 因为我哋要食下嘢呀。一路嗱，调翻转头叹翻你嚟啊！即系我睇留言都好叹啊，唔知你 我叹啊，正啊！ 咁我揸住晒把， 同埋我觉得都系互相学习，即系你喺度做嘅时候啦。其实我都学紧呢个 speech。 Lecture 翻来翻来， 喂，翻嚟， 好多 super shit， extra man 数96美元20金， 哇， 大家好精神。Rosie Hello， 呢个五记系探长魏康。各位九吹又好 ，Hello，Hello，Zero， 今集午夜晚会系有 D 感言 ，Model 135B，同探长过两招， 进 界所向今日会否9.9 ，Bet 395探长今晚肥哥肥仔水，十五换9.9港元，十五换进界 ，To me K W 潘蝎子王你好， 温 子于两位好 ，Hello，Y 线朋友唔会在公司认识到年尾加。人工有利益冲突，唔系你死就我亡。抢及粒及 round， 探长希望你班机会准时。SK， 因为我搭 探长， 开枪 讲下，可以讲下开枪自动人形正增加9.9港元。 谢谢 红海 White Tech， 我 住完系时候交会费 XD 进阶锁令我跟沙门王进阶 Jeff Liu Kelly。 Hello Jack Look。嗱，我唔知你又会罢工喎， 系喎、 哦。嗱，读到 Vincent Wong 咧，唔知点解 Siri 又罢工。 同埋你都算好啊，我个一读英文咧，即系后面中文就自动 cut 嘅，同我。 唔得意， 你 都有咁样读嚟。 我有试过，系啊。 啊，都唔得啊！哇，蝎子王啊，身在京都都要冲上嚟听。咦、哦、，Vincent 你喺京都啊？听日去京都啊？ 你两个要 唔知撞唔撞你啊？同埋京都咧，我哋系好懵丙咁样撞入，系拣咗京都，但系而家想去养货。同埋其實我哋都係臨時臨急破日腳諗住即係去啲未去過嘅地方啦，因為東京成日都係咁嘅嘢。係囉。嘩佢超級咁樣咩喎打工喎蝎子王包檸檬茶呢 有㗎我打嚟請探長飲㗎探長話凍㗎咪唔飲㗎。 唔係係有糖。 糖唔飲得啫。今日我嚟飲喺時機將啲糖分做成酒精。 冇錯。邊度都有魏康呢度魏九吹 live 人數唔係多但留言人數係多過好多網台囉。屌以前城寨得幾個人留言佢哋都唔 Q 讀有佢講冇人講 ,John 及 Nut 及 Round 幾錢支酒 ,Fire Chan 搵食需要 Nico Large 走咩牌子同几钱？ 好靓。 Tire Championship 俾人话抄嘢魔盒，当然并唔关你事。Wall June， 我戒咗16日淀粉碳水化合物糖，瘦咗一圈了。 哇！多谢啊，即系恭喜你，唔系多谢，恭喜你。 Win 市小四大，弱者如何找到优势 ？Steven M A C A U 探长好，倪康好听，市唐人唔同， 介绍多啲人。 V B 嘅原因，咁你会唔会接受泛民同建制沟通？春皮讲到追随感夸 ，XD Travis 新探长好， 喂 ，Hello 嘉宾 好，史唐利新并非想挑机 ，Jack Music MB 停气水雪糕明显感受到健康有改善， 跟住 四七 Adi Hello 两位 Lil 艺屌，佢哋有得上 CCTVB 咪又系笑剧剧。 Alex 两位 Sharon Wong 成日都有讲价啦，如果不满个政制，不如走入政制个核心，去改变个政制，去 TVB 同化下佢哋系好事。撑你探长， 哇！真系多谢你，嗱，我即刻答翻先，入泛民同建制同民建联沟通，嗱，我觉得咧嗰、那个那个定位好唔同嘅，因为我帮 TVB 做咧，我系一个外判， 嗯、 我净系做嗰 part， 净系做嗰个直头系叫做 making of 啊。咁大家即系唔满意 TVB 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啲剧好胶，拍啲嘢唔靓， 冇讲佢 啲剧情好核突，即系成日都婆婆妈妈。咁咧，但系我入到去，我唔系做紧呢啲嘢啊嘛。 嗯、 我入到就正正喺佢呢个剧里面，因为我入去做，我都唔知佢会点嘅，但我好知道自己想点做、 嗯、 我想将一啲。即係相對高少少水平嘅，即係譬如好似電影嗰條 bonus track 咧、 嗯， 咪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嗰種訪問 ，DVD 後面 special， 甚至乎咧，我諗咗啲新意就係、是訪問劇中嘅主角啊。 哦，用主角嘅， 用主角，譬如你係嗰個主角，喂，你死曬朋友，但係你都未死， 我好傷心。 你個敵人係咪、嗯、你會點樣對付佢先？即係我會。 嗯 即係仲要訪 問個角色， 仲要叫入戲喎。 係啦，訪問個角色。 即係覺得我諗一啲唔同 idea， 令到無線咧，即係更加多唔同嘅即係 idea。不如你學我最好啦。咁同埋我每集 behind the scene， 我 care 識 care 到電影咁樣。咁而家逼到佢咧，其實好少 care 識嘅嘛，以前無線。而家都要 care 識啦，同埋甚至乎曾經有一組我做 interview， 我拍完之後，佢部機喺我後面。 嗯 好明顯啲監製叫喂，你跟人哋啲 shot 啦，人哋嗰啲啲角度好似好啲喎，可能咁樣，即係我懷疑係咁樣啊，如果唔係冇理由，即係咁又會改變到佢哋，咁即係凡此種種嘅我所謂嘅革命咧，因為我要嘥我兩倍嘅精力走去做一個得一半錢嘅 job 啊嘛，咁嘅時候即係你係為咗即係你犧牲咗自己而做得到你想做到嘅嘢。兼夾我最開心嘅就係佢哋都欣賞， 同埋我呢、這個我真係好欣賞你嘅原因就係呢樣嘢，即係你唔會去吝惜啊，即係身邊有好多前輩啊、高手身邊好多嘛， 係好多人好叻。 問題係啲咩咧？佢係收埋自己啲料啊， 嗯、 一味就話你乜乜乜，坦白講，人哋後輩遲都要佢接棒咧，你又唔租俾佢咩係好嘢，人哋點學咧？同埋你成日講，你又唔做，咁明白？你都係咁啫。嗱，如果你做到咗，其實嗰個 action speak 啊嘛。 但而家我唔會咁諗喎，我覺得你喺 YouTube 學唔到你就唔好學嗰樣嘢。 嗯， 你 YouTube 乜嘢都有人教，但點解你有冇發覺香港好少 share 啲技術俾人？ 冇啊， 人因 就你才嗰啲咯。 但我唔完全唔介意喎，只不過我冇時間做啫、 嗯。 即係如果大啲，大家多啲 sponsor， 我可以做少啲出面啲嘢，我就真係好願意將我識嘅教曬出嚟。咁但係問題就係講嚟講去啦，點解美國人得呢？因為美國福利制度相對好 咯， 啲物價冇咁貴咯。但我哋交租交到你撲街啦，咁我點做啫？即係一個咁，即係好似我咁有心想做呢啲嘢嘅人咧， 我就係為住個生計兩個字啊嘛。 你交唔到租，唔會可憐你噶嘛， 係嘛？ 業主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大家嘅 sponsor 咧係好有意思嘅，即係我唔即係純粹講真，我唔係講笑，唔係玩交、 嗯。 原因就係咧，你即係你唔係淨係對我啊，即係譬如你對第啲網台，你覺得。嗰啲人好值得支持，而佢因為透過你嘅 sponsor， 而佢再俾心機做，再嘥多個時間去做， 應該咁樣講，揀啲黃子華式嗰啲藝康式啦，就係咁嘅。外國係全部係共贏嘅， 嗯， 大家香港係中意攬炒嘅， 嗯， 即係大家唔掂唔掂，大家唔開心咧啊，咁好心就佢都唔掂，我個同行唔掂，咁就 冇唔开心咁就 系。但嗱，我即系其实我发觉我眼见啦，譬如你啊 ，Gary Kwan 啊， 嗯， 我哋呢啲人咧，即系互相 crossover 咧，我系唔介意人哋都 high sell 喎，即系大家借唔同嘅平台或者花家姐咁样咧，嗯，即系我觉得佢哋有啲花家姐咧，佢，哎，可唔可以讲？我梗系得啦。喂，嗱，我呢个 airtime 又唔使钱嘅， 系 你上嚟讲，我又唔系你唔讲 airtime 嘅时候，我讲我自己。宣传完全唔系呢回事。 我 promo 紧自己，同时 promo 紧你。系咁，我喺你节目出现，咁同一阵 promo 紧我。 即系呢个系双赢嘅局面嚟噶嘛？咁，嗯，但我睇见其他嗰啲咧，哇！你知唔知你识咗？譬如我 crossover， 嗯， 你又系嘉宾，佢又系嘉宾，嗯，你嘉宾识咗佢，我都唔开心嘅。有啲人， 哦， 即系作为嗰个台嗰，那个台主， 香港人系， 即系呢啲系好 typical 嘅。我都亦都见过唔少啦。 同埋，如果你勾吹24咁咧，我又整个勾吹36咧，咁又唔得噶。即系，譬如我讲咯。我讲咗神秘學，我讲咗电影啦，你又做乜讲啊？ 系 边个得我讲？ 系喎，有啲台长笑喎，系咯，呢度净系得我准讲 UFO 嘅啫，咁都得嘅，真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应该过去噶啦，即系我唔会诶话或者咩噶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嘢过去，即系如果大家要支持一啲新嘅态度咧，即系所谓相对新啲嘅态度咧，就应该支持我哋呢类咁嘅玩法咯。原因就系 独立式， 有时你见到嗰啲人货金咗之后去食海鮮，我覺得你又唔使咁緊張喎。咁海鮮佢唔你唔貨金佢都食㗎啦，係咪先？ 即係所以用你嗰啲錢嚟食。 係啦，未必用你錢嚟食㗎嘛。咁所以呢，我覺得即係嗰，那個貨金，我唔講貨金啊 ，sponsor 嘅定義就喺度啦。即係你 sponsor 佢未必令到佢多錢好多，或者令到發咗達，但你起碼有一個 support 嘅動力。 我有時都俾人鬧㗎， 嗯， 有人鬧，俾人鬧咩？又話我，因為我你知我頭先藝康入面講多嘢，神秘學、哲學，由社會現象，最緊係社會現象， 嗯， 即係我講嘅咁多，其實我想撈翻呢個世道，你可唔可以借你睇咁多嘢，學多咧，從中唔好話你得益啊， 嗯， 你用到咧，唔係你聽嚟冇用噶，聽完 entertainment 咁，嗯，冇意思啦，係咪？咁咧，我會諗到好多而家社會上香港啲政治環境越嚟差啫，嗰啲咁我講， 嗯， 我講佔中咧，咁， 嗯， 都鬧喎，又問我收幾錢啊？ 哦，係咁嘅，係咁。 即係我心諗，如果係咁啊，你點解唔問啲 iBanker 啫？你問我，我喺度收幾多錢？我頭先先同探長散，我連買多個麥同買個 cam 啊，我都要度過。哇 ，sponsor 嚟， 我真係好痛苦啊！我做呢啲， 你自己孭過去，係咁呢啲， 嗱，我見到啲觀眾咧開始慢留言咧，就即係證明我哋要入主題啦。咁， 哦， 但係咧，我讀埋先入，咁啊，一間可以唔使勾曬 topic 咁樣再讀啊。咁因為咧，我都堅持咧，暫時 主題就嚟出。 暫時我唔係好多人咧，我堅持讀曬為止嘅。 嗯 ，Aronist 經都唔難行，做下功課都好好行。 係 ，Jun Ram 探長好，鐵子 王 好，呢度唔係我講，老師要。To me, KW 本背景女聲好聽。但音下個 bass 太局聲刺耳呢 ,To me, KW, Fuck a cutie boy, one can JKM, hi, Liden, 探派 兩位 ,Maylin, hi, 兩位好 ,Liden, 張響你哋好 ,Why 先你上我個台我上你個台無三萬元個月又咪返曬面。 咩意思啊我都唔明白。無三萬元個月又返曬面。 冇糧出大家咁遲啲啫冇金錢利益就遲啲又抹面咁樣 好啊 ,Chris 就問有冇睇 Twin Peaks, 以前有 會講啊 以前有睇但而家有做返呢 ,Season 3, 多人講 ,Season 3, 好耐啊 佢係但呢個講講真係要入正題啦遲啲我會講 Twin Peaks, 佢勁咗咩 David Lynch 嗰陣時做呢個 Twin Peaks 啦最尾呢佢有個結局就講話呢我會喺25年後之後搵返你嘅。咁， 哦、 佢、 okay、 我嗰時睇完之後好驚我計返我真係今年話佢真係冇走數 即 係 跟返個劇情。喂 ,Twin Peaks 呢好多人都唔知呢軟硬嘅老人院呢、 嗯、 就係嗰隻歌嚟。 我係 真咁人一聽親佢嘅歌就係老人院呢其實我成日都更正啲人嘅。啲人就超懶叻你又睇好冇睇嘛咁樣。但係而家啲人又開始睇返啦。就係嗰隻歌呢我都唔明點解呢即係我覺得香港嘅觀眾呢都係鍾意追求潮流多啲譬如嗰隻歌明明其實做得幾好嘅，尤其是佢中段咧，中段咧好似而家直升機上個山，即係佢哋見到曬成個頭， 有 chop a shot， 即係嗰段係 chop a shot， 個 shot 同埋有啲好宏觀嘅感覺，即係嗰段 brass 咧，即係 chorus 嗰度咧，咁但係完全就唔係你嗰隻，但唔知咩啲人一聽到呢隻歌就笑，即係證明咧香港嘅 停留喺嗰啲咯。 嘅唔係唔好話水平。 佢都唔知道原創，譬如話嗰個阿鄭少秋個咩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啊嘛。其實你都唔知係日文歌改編嘅，入面人哋嗰個歌、那個歌詞啊，好悲情嘅，即係講一個。嗰、那、一個做殺手嘅阿爸湊住個三歲細路仔，講緊呢件事，但係你又唔知啊？ 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我唔係話佢哋唔識嘢，即係只不過咧，香港人嗰種去欣賞一啲藝術嘅毛咧，就停留咗喺 清 人 點水， 唔係未必清人點水嘅，佢、可能佢連鄭少秋側邊嗰兩個和唱都識， 佢都識嘅， 即係呢啲唔算清人點水係咪先？即係嗰、那個切入點咧，就喺、是、啲人嗰度。政治亦都系闹都系揾啲人嚟闹， 唔系个作品， 唔闹个唔闹个制度嘅，即系闹董建华，但系就唔闹中共 ，get 唔到重点就 系啦，即系呢个普遍 大 picture 系 呢个好普遍嘅，即系我唔会话我哋识唔识嘢，系只不过香港人去吸收一啲嘢咧，系个毛系用呢个方法，咁我觉得又系要过去嘅，即系我觉得唔好嘅嘢咧，或者未足够嘅嘢咧，即系点解你同人哋国家同人哋唔同嘅文化一撞？大家咁卑微咧， 系啊， 即系咩都唔识欣赏咧 ，in depth 系啦，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我就系成日都希望大家即系令到你个触觉咧出翻嚟、其实人人都有的， 想引你， 即系唔系净系我同你有嘅，我觉得呢啲嘢，咁但系如果用另一个角度去切入，咁我成日讲啲用冷系另一个角度就系咁解啫，即系好多人唔明白就算啦，即系我亦都解释唔到啦。 网台做节目都系咁啊，点解成日花咁多时间介绍啲又冇钱收嘅、其实就系想、喂，香港人应该 食女咧有啲。 可能係啦，可能不止於此嘛，即係我都係 香港人，我得曬咁大，你再唔係即係會脫嘅，即係入我係咁啦。 係好入正題， 入正題 嗱、個正題咧，我一出咗個幅相咧，我好少我咧 好有 juicy 性， 出一幅相同埋一個哇吹雞文啦，我哋叫做 吹雞文， 即係今晚邊個邊個就即刻你有啲私信我有朋友，即係唔係喺公開講嘅，就問我喂你咁樣講好唔同嘅喎，即係你要咁樣會唔會得罪咗阿 Eden 咧？咁你親身答我呢樣嘢。 我話答我咁樣講啦，你作為做任何一件事嘅人咧、你首先要預咗咧，要幫你中意做嘅嘢或者你嘅 profession 咧策略，同埋你係預咗未人哋未必一定接受你嘅、你做乜嘢都係、即係就算好簡單， 同埋唔會面面俱圓嘅，所有嘢都會嗰啲就好廢 嘅。你係啦，你自己做啲嘢係 A。人哋未必一定要支持你噶，你话你玩音乐，我系唔中意音乐，我听亲就唔通你又话佢咩？咁人哋又唔中意地方。 嗱、即系其实具体啲咁讲咧，即系咧，因为我个标题咧话逆服癖同埋 cosplay 究竟点样定义啊？咁样嗱，我其实我成日都阴大众嘅，阴下人哋，即系我咁样讲，我话定义啫，我冇话等于喎。咁但系唔知大家咧，即系嗰几个朋友咧，就会对我入咗咧，就觉得咧，喂，咁你成日啲 friend 唔开始走晒啦。但系咧，我觉得如果作為一個 friend 你真係明白我講乜咧，甚至乎有啲基礎咧，嗰啲就唔會走嘅、有啲真係冇乜基礎嗰啲咪走咗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我想攞呢、這個，亦都係配合到你藝康嗰個題目嘅 真同假。 嗱，其實呢樣嘢咧就譬如逆服癖同埋 cosplay， 咁鬼唔知道我都知道 cosplay 唔係就等於逆服癖啦。當然啦，點解拉埋講咧？嗱，原因就係阿 Eden 即係騎子王，佢逆服癖。唔係屌，佢 cosplay 裏面嘅角色咧係冇限男女嘅，咁有時咧就會作逆服嘅打扮嘅，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 其實叫藝娘， 係啦，唔係即係你從個服飾就叫逆服啦，咁藝娘呢個 term 嚟嘅啫，係咪？咁你就著咗女人衫啦，咁咧但係咧就其實有啲 crossover 位噶嘛。 嗱略簡簡介啦，其實 cosplay 點解叫 cosplay 咧？ Costume。 其實是兩個字加埋一齊叫做 costume play 啊，咁咧個 play 咧其實是一個話表你演繹呢個 costume 加埋身體語言，咁其實以前好簡單，其實係啲 marketing 嘅嘢嚟嘅，一啲 game 嘅公司啊，或者咩遊戲公司啊、動漫公司啊，就將自己角色，即係譬如話你做咗嗰、那個。当龙虎门黄小虎咁样吓，你香港话龙虎门做电影、喂，我不如揾个真系识功夫吓、就着龙虎门件衫，企喺个戏院前面做首映啦。嗰、那个就系80年代尾最早期嘅 cosplay。 系啦，具体啲咧，有套咧叫唔知毒咒定魔咒定唔知咩，有大姐面做女主角嘅，佢好出位啊，剃光头，剥晒衫裤，成身写晒符。咁、我记得当时黄金戏院咧，你知道黄金戏院嚟嘅？紅金商場 金哦，就係嗰度。 咁咧就係、是、有個大堂咧，又可以揾法布膠雕刻成嘅一個林建明喺度，咁喺度剝曬衫咁樣盤膝咁樣成身。 都係宣傳伎倆。 係啦，冇錯。嗱，但係你頭先講嘅嘢係真人做， 真人做咁啫嘛。 你諗下，如果當時啊大 Jamming 嗰度係真人揾個 揾個 cosplay 咁乜就 cosplay 咯。 咁嗰陣時就真係震撼啦， 震撼咯。 當時香港嘅 未有啦， 個比較保守啲嘅，肯做大姐明嗰個角色已經難啦。你仲要揾個宣傳小姐喺度做咧，更加 揾應該唔難嘅，俾多一。 但你又好似大姐明冇身材先得嘅，大佬。 佢當都唔差嘅咁之後就到魏良呢個字啦，魏良呢個字啊，近期啊香港開始好紅啊。咁啊，魏良就好簡單，都係魏字頭，即係小弟一個魏康啊。 睇人邊個魏？ 係啦，人為啊嘛。咁即係話其實唔係女性嘅一個人啦，就去著女性衫，以一個女性嘅形象出現。係咁呢個魏良咧就係新嘅字。但其實咧，其實我以前魏康一集都講過，成有一兩集講魏良嗰啲啊。大家可以聽返，咁就係啲咩呢，就係話其實係一個就算你以前呢，譬如話嗰啲咁嘅舞台劇啊，即係有啲國家呢好得意㗎，女仔唔可以踩上台㗎，話唔潔淨啊，話 以前大氣棚都好似 係咪係咪， 所以啲花旦呢就係搵男人扮女人。 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如果定義上嚟講呢，其實嗰啲都係偽娘嚟嘅。嗱嗰班人係神功戲㗎嘛，咪咁即係話做啲神話角色咩啦，其實嗰班人真係 cosplay 緊嘅。 冇錯。 你而家啲 Marvel 電影啊嗰啲其實都係 cosplay 嚟嘅。咁點解以前男仔做女仔你從來冇一個好歧視，咁點解女仔著男仔衫都冇乜問題，你覺得型㗎。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原因呢就係呢中國社會呢你出咗名呢，或者有權力呢，其實以前預場片嘅時候你出咗名都有權力。點解呢，你拍一套戲你紅咗，你去買到成棟大廈。即係嗰陣時講一層 flat 呢$8,000，一棟大廈呢可能係$50,000已經買曬。咁一套戲嘅片酬就$108,000㗎。咁呢唔知點解，因為中國人嘅小龍基因呢或者嗰個結構呢就地主就係永遠都有剝削你，你就成世都做奴隸嘅。咁嗰啲人呢會聯想到呢，喂呢啲人搵咁多錢，我好你就算擺到明任劍輝係基婆嚟㗎，呢個半日安係基佬嚟㗎啦，咁佢都崇拜喎。 喔咁樣嘅，我哋拜金拜 權力。冇錯啦，即係少貧不少娼呢個字咪講曬囉。咁但係你今日嘅 cosplay, 你啲又冇錢，你又自己自發揞埋錢出嚟，你係咪賤價？即係所以呢喺社會度呢，咁我當然梗係冇覺得係啦。咁但係如果以呢一種印象去睇返嘅時候，咪造成佢哋唔係咁尊重，或者覺得你哋嘩即係作戰自己呀。 其實嗱，我哋定義上再講埋呢個逆服係啲咩事啦。咁有少少心理學㗎啦。逆服呢就同cosplay 入面嘅偽娘呢有功能上嘅唔同。我哋好明顯嘅你偽娘就係為一套作品影相好拍片好演出咩都好，男扮女啊，女扮男係偽男囉咁上下啦。咁呢做完就返嚟著返成，佢冇呃過你話我係女仔嘛。 Okay? 我哋軍都係咁囉。 係啦嗱，咁逆服就唔同啦，逆服就係呢佢著件衫呢佢會覺得自己係快樂嘅，即係著對面 性嘅衫。即係靚都開心，超快鏡都高潮。 就算佢自己通常有咁點解個 pick 字呢呢中文有呢、這個正面同負面。 係呢、這個係道德審判。 係啦咁 pick 呢就話仲有一樣嘢嘅，逆服 pick 呢仲有個比較敏感之字，就係話佢著完之後呢自己會有快感嘅，性慾上嘅快感嘅。咁所以呢樣嘢牽涉性用就複雜咗，就加個癖字嗰啲嘛，好似牽涉到性嘅，好似唔係好好啊咁。 癖就未必有性嘅，即係只不過嗰一份同我身體有關嘅。因為就我諗唔係淨係中國嘅，因為我細個翻教會呢突破少年啊一本叫做。咁呢佢其中呢就有啲指引叫啲年輕人呢就盡量唔好照鏡睇到自己。 點解呢 我笑咗好多年我都唔明點解。即係佢即係可能呢作呢個人嗰個人呢本身呢就見到自己器官興奮嘅。但我唔係喎，所以我大惑不解好耐都唔明喎，即係點解會照鏡會令自己性興奮，或者唔準咁樣做呢、即係希望如果有基督徒呢幫我解解呢樣，即係點解望到自己嘅身體呢都盡量唔好呢。 同埋有一個現象，點解加埋癖呀同埋啲負面嘢呢，就係其實有兩個現象出現咗嘅、一個就唔關 cosplay 事。通常在九龍區啊、旺角有時你會見到有啲逆服嘅人士出現，但呢又唔係 full gear 喎、即係我講啲 full gear 係咩，即係可能佢將男性嘅所有啲 kitty clock 嘅嘢抹走曬，即係譬如鬚啊、腳毛啊、著件女生，咁加埋 make up 化妝啊， 比較成本低嘅， 咁 OK 嚟講靚嘅 OK。但有啲就好搞笑，佢完全冇將男性嗰啲鬚啊、毛腳毛嗰啲咧， 照 keep。 就照著，咁你覺得奇怪啊嘛？ 白著象腳襪著學生嗰度， 係好似都係 cosplay 嚟噶嘛？一又扮龜仙人又咩喎？咁咧，你知啦，啲審美觀咧就有時咧好 universal 嘅。咁你覺得呢班人啊，梗係加埋個字啦，就叫變態啦，咪先？哇！呢班人變態咁樣咁呢個都算啦嚇。咁又關 cosplay 咩事？其實 cosplay 咧有好多我哋叫 event 嘅嘢。就話有啲乜動漫展啊、ACG show 啊，咁咧有班 cosplayer 咧就會去嗰度即係展示佢 cosplay 嘅嘢，咁我哋就叫去 event。 嗯， 咁 event 有一種人啊，佢就唔係 cosplay 喎，佢又純粹男著女裝或者可能著啲女性嘅洛丽塔裝係啦。咁你啲人唔識分㗎嘛。 或者佢存在即係有啲人專登走去嗰度做呢樣。 係啊，同埋有啲出咗名㗎，即係新界某個地方再加個。迪士尼嘅名咁樣嗰啲啦，咁加埋就哦熟啦，因為咁加埋可能即係有啲嘢好搞笑，即係你講真，等於你無恥咁你又完全無恥，你唔好無恥啲，無恥唔啲，即係你如果你逆服逆曬全套，啲人都認唔到，其實冇事㗎，你爆一件冇事㗎，咁你唔好。你唔好唔化妝著裙，即係我覺得呢啲 即係話唔專業， 係啊，呢啲係審美觀嘅事， 同埋唔好唔係好尊重自己想鍾意嘅嘢， 係啦。 咁嗱呢個同品味有關嘅咯，特專即係直頭係。 其實係真係對關審美觀。 即係嗱，你講到呢度咧，就我要解釋翻少少啦。即係我又唔係離身嘅，唔需要離身。即係今日啲朋友關心我啦，亦都佢唔係想挑我機嘅，就覺得你咁樣唔係幾好喎，即係你明知啊，蠍子王會扮女人嗰啲 cosplay 嗰個造型， 偽娘啫嗰啲， 係啦，即係扮偽娘，即係嗰個造型，你會又少個朋友呢咁樣，咁但係我好有信心，我唔會咯，原因即係我唔係夾硬屈你啊，即係我意思就係咧，我覺得就算你係好中意扮女人，你著曬兩衫，你唔影響到第三者咧。我完全我是歡迎兼且我很欣賞這些人的。我就是基於這樣想法呢，我覺得我這樣坦白這樣跟他去研究這件事，即是你剛剛講到那件 事策略 說有些人呢就走來。 嗯，你不說不知道，出面的人不知 道。是啦，沒錯，即是證明我講的是對啦，即其實是有 crossover 的嘛，因為他都借這個機會呢走來想滿足自己嘛。 是應該這樣講啦，我拆解返他們啦，可能他們一出來呢 ,A, 他們介意 ,B, 他們不介意的，不簡單的。比如说 A 又好 ,B 又好，佢走过嚟呢，佢一 blend 呢张呢个环境呢，就啲人唔好觉啊，同埋佢自己可能真係可能开心呢，佢 係开心，同埋佢平时係俾人误解。 嗱，其实 有一个 event 令到佢可以融入到。 但其实係冇乜嘢嘅，但只不过点解有问题呢，就是有时係嗰个逆服本身嘅嗰个人呢，自己嗰啲行为令人有反感。嗱，那个就唔关逆服事啦，係你嘅性格问题，譬如你成日撩人哋乜乜，咁个你嘅问题唔关你逆服事啊。你男女人都有。 即係其实讲具体啲啦，你觉得佢哋搞水搞弯咗你哋嗰个 event。 咁樣搞壞，即係有 即係你令到第三者 人哋 包 埋名嘅網友， 哦係嘛，即係唔識嗰啲就知道，即係覺得咧，你哋都係同一夥人，係咪？即係所以你哋唔係滿意嗱。其實呢樣咧好難去避免， 譬如調， 因為任何一個界別都係咁。 嗱，譬如你調翻轉咁，好有好多嘢你唔嗱，譬如咁，香港人就 cosplay 同 cosplay 啦。咁有一種嘢呢就叫 Lolita 你知啦，做嗰啲衫 嗰啲工人嗰啲衫， 宮廷嗰啲係啦。咁其實仲有一個叫 Gothic Lolita。首先佢係兩個撈埋，佢哋已經唔開心啦。但有啲人又將我哋著 Lolita， 咁你應該係 cosplay 啦，佢哋又唔開心啦。咁加埋逆服有啲嘢你加埋呢，即係其實表面啲人唔好覺呀。咁你咪唔開心囉。 即係你唔深入嗰啲人咪唔會分辨到囉。 即係等於調返轉呀，你想玩音樂咁啲街邊啲人唔識㗎嘛。你玩 metal 啲人都唔鍾意你吵 嘅。 即係我講 一 句 我講一句睇嘅經驗俾你聽。咁呢我以前呢就做音樂嘅，我就逐粒彈落去。就算我唔識好似好 fluent 咁演奏成首呢，我全部都係用我嘅腦筋去編咗首歌出嚟嘅。咁我認為呢，我做一隻歌呢嘥一晚嘥八個鐘，我係粒粒皆辛苦，又出嚟個成就有就開心啦，冇就自己勉勵啦。咁但係後來出現咗一種 DJ 嘅文化呢，佢哋攞人哋啲歌 改 mix， 改就費事改，即係 mix and match 咁樣。咁呢於是乎呢嗰啲人呢就令到我原本做音樂 jingle 呢就冇得撈嘅。咁我唔介意嘅，摸到咪撈大樣囉。咁但我最憎人呢就係、是、見到我哋做音樂，佢話你 remix 得幾好喎、啊。咁甚至乎同埋我有時帶個大 headphone 出街呢，嘩你個碌好似 DJ 喎、啊。嘩我真係火到嚟埋，但佢又唔明㗎喎、啊。即係我好憎，我屌你咁膚淺嘅。你用 DJ 嚟我啲 musician， 你係咪有少低扁呢？咁但係慢慢慢慢呢個世界變咗啦，譬如 DJ Soda 咁樣。 大家當唔當係 DJ 呢，咁因為 DJ 今日嘅地位呢已經高過 musician 啦，咁但我哋冇嘢講㗎喎，佢哋唔使彈 市場需求關係， 佢哋未甚至乎唔使質疑你㗎喎， 係呀， 咁 而家就嚟聽日仲要咩同 cosplay 一樣係要女化，你只要靚女一路喐嘅話就睇你個樣質嘅， 即其實呢這個係咪劣幣呢，可能站在我立場呢，我會好撚興嘅，好猛嘅，因為我 musician 原本就係、是、即識得嘢多過 DJ 嘅條件啊，入行嘅條件事實上亦都係，咁但係呢我有時有啲費事拗，譬如有啲 claim 自己音樂人嗰啲朋友呢，即係覺得唔係㗎 DJ 嗰啲嘢你 都 做得到㗎，喂咁雖然係咁 musician 做唔到 DJ 做唔到 musician， 但大家講付出講品味、或者講嗰個了解成件事，譬如我個客人我想佢唔係一定要潮㗎嘛，佢係想中古咁點呀，咁你 DJ 點打中古嘢， 你 Dreamkick 咁點呀， 咪咁但係我哋係 呢個音咗 可能我做得到㗎嘛，咁但係一啲唔使負責任，即係唔使即係唔係好認真對待一件事，追潮流或者佢個行業本身就係需要咁膚淺，佢對住啲咁膚淺嘅群眾嘅時候，即係用膚淺可能得罪人啦，即係對啲咁比較唔使咁深入嘅市場嘅時候，咁佢有存在價值㗎嘛，咁但係你唔應該扭曲咗呢兩種本身嘅意義㗎嘛。 係呀、其實 cosplay 都係嘅。 係。 即係有好多，即係通常我唔介意直接講嘅，我知因為你做咗呢樣嘢先，你知道人哋對你咩反應，你係唔可以否認。 嗯，係呀，冇因為呢個事實嚟㗎嘛。 係呀，咁就咩呢，一般嘅 cosplay 嘅印象都係唔好為主，偏啦，我咁講可能你覺得好直啦，其實就係、是。即係點解剛才說什麼呢，浪費錢啦，你好地地什麼啦，好嘅就咁之後又話你浪費時間啦，好嘅你盡都算啦，又話你又咪想博出名。 嗯。呢樣嘢唔知點解噏得出去噏㗎喎。 係噏出去噏 㗎。博出名咁為咗咩呢，為咗利益咩， 係係。 為咗選你、 如果喺唔係香港啊，其他嘅市場呢， cosplay 真係的確有時你做得好呢，是一個收入和職業來的、 okay、 即是有這件事的，但是人家為他的職業而奮鬥有什麼問題呢，明白是不是、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 是你做不到 的，因為你冇權冇勢嘛，因為你唔係出名嘛，所以做乜都有人 challenge 嘅，尤其是啲未出名嗰啲呢就俾人話博出位，喂我 佢都要博㗎， 喂我氹自己開心唔得先，或者我博咁有咩問題先，喂嗱，即係只不過有種呢，有啲爸爸媽媽好唔鍾意個女去 cosplay 嘅、因為嗰啲日本仔嗰啲咁嘅造型呢、即係譬如嗰、那個 嚇死人嗰啲， 即係咩黑接曬波出嚟啊，個大腿就戚到成個囉柚睇好曬啊，即係對我啲馬佬嚟講我又梗係歡迎啦，即係你即係喺呢個咁安全嘅環境裏面曬到身材，而你自己又開心，我梗係歡迎啦，我個女我都鼓勵佢做啦，咁但係問題喺社會度有好多人唔係咁睇㗎嘛，尤其是有啲好獨裁嘅男朋友呢，喂你講少啊，叫我條女穿呢啲衫，咁通常有好多、cosplayer 呢，佢認識咗男朋友或者有個好專制嘅男朋友都會退出嘅，以我所知。 偏少㗎啦，而家係啲咩呢，通常呢 即係好處嚟嘅，又唔同。 即係你 cosplay 通常認識親啲男女朋友呢，有時下唔係話全部啦。有時其實 都係 圈內嘅。咁可能大家有個 大家明白。 其實有啲好㗎，我見好多正面嘅，其實都關啲 正面嘅，就係、是、譬如男女朋友互相夾。 嗯， 真係男 即係兩個 character 自己大家做返。 一來男朋友一個道具師。 嗯。 喔、哦。女朋友係一個，或者可能女朋友做埋夾，男朋友點幫手影相。 整衫或者影相。 其實我呢時好正常，見咗你屋幾年啊，好長時間。 喔、我明白啦、即係呢、這個就有個好處，就係大家都係好投入嗰樣嘢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呢咪就係了解啦。 了解 你咁。咁但係有好多情況係未必咁如意嘅，我覺得。即係以前多啲囉，而家就少啲。 同埋我又想講下cosplay 帶來啲乜嘢我學到嘅嘢。其實呢我學到係咩呢，我以前呢就冇乜話好講啲性別嗰啲嘢。就算係自己嘅性別好，或者睇人哋嘅性別好，有啲性取向。或又或者係咩男權女權啊嗰啲嘅。我去完 cosplay 之後，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容易喺呢個地方度接呢啲性別嘅問題。 即係 trigger 到你呢啲問題啦。 就譬如話男女唔平等，係 cosplay 極度唔平等嘅。你男人基本上係賤過狗。我話 嘅。因為男嘅 character 係 得啦， 偏少係咪？ 應該咁樣逐個逐個分析啦。譬如我同你，我係女仔，你係男仔，咁我出嚟咁大家做啲嘢啦。首先咧，你係遇咩咧？嗱，我一定受歡迎過你嘅。我容易 promote 自己嘅程度咧，差唔多你嘅十倍。我冇講算，應該唔止啊十倍。即係譬如話，你有五個咧，我 at least 五十。人哋對你咧笑啊善良啊，就對你 OK 啦，唔該。我哋喂，幫下手啊，媽喂，得閒約你影相喎，乜乜乜。咁咧，我想講嘅唔係呢個男人中意向美嘅嘢睇啦，好正常啦。問題係咩咧？咁你男人睇男人咧，都係賤過狗。即係其實我覺得有時好多嗱，呢個開始講到重點好危荒。 賤過狗， 即係話男人好多人中意睇靚女，梗嘅。當然等於女性好多中意睇型嘅男嘅 cosplay 都 OK， 冇問題啊，都正常。 咁但係點解會賤咧？ 但係個問題係男人點樣睇男人咧？咁即係譬如點翻轉？ 咁其實女人睇女人都係嘅啫喎。 因為反而好啲喎，就冇男人個問題。即係譬如話咁，我同你兩個男人啦、你就知道我 cosplay。你就知嗰個女仔 friend cosplay 嘅，但好明顯我唔知使乜咁樣啊，殺父仇人咩？你對佢嘅態度同對我嘅態度係真係你覺得哇，我得罪咗呢啲咩啊？ 個別咋 七八成啦，唔係有時佢唔覺㗎，就算有時你出到嚟做嘢，譬如有啲 event 啊咩嗰啲咧，所以女仔嗰啲獻殷勤啊，即係我講好聽就獻殷勤啦，唔好聽啲就你自己作過嗰啲咩狗啊咩嗰啲啦嗰啲。 我做兵啦， 系啊，做兵啦嗰啲咧，就你觉得哇，使唔使啊？即系你会谂，但系嗰啲男人嚟嘅，咁其实而家由 cosplay 点解我成日话好容易牵涉到性别问题？ 唔系 cosplay 界都系咁嘅， 唔系 cosplay 界咁，但系 cosplay 我容易接到呢啲问题，即系容易嗰好易出啦。 系， 即系譬如话你男人首先唔会撑自己同埋咩啦？你男人又好易鬧返啲男人啊，同一時間你又做緊啲狗公啊，或者同一啲 嗱我分析一下先。嗱呢個現象呢，用我嗰種經驗嚟分析啦。因為呢相對呢個可觀性呢、女 cosplayer 係好睇啲嘅。因為呢佢啲衫多嘢睇，即係人為咗性或者撳嘢。但男嘅呢有啲咩俾男人撳呢係零㗎嘛。咁就變咗呢即係喺個市場上呢咁女就自然受尊重啲啦。 唔係呢個我哋明嘅，即係就譬如話點解呀，你賽車女郎你唔會搵個賽車男郎㗎嘛，係咪先？ 遲啲可能會嘅。 即係咁啦，我覺得應該除非嗰啲咩車樣係呀，有咩可能嘅係啦。咁就係呢樣嘢囉，即係。 咁所以咪就係話因為個市場問題啦，欣賞 cosplay 係男人多就有原因嘅。係嗰啲 cosplay 底下嘅 character 囉。你扮怪獸啊，扮性啊，扮即係街霸啊，扮印度佬啊啲。即係啲人唔會欣賞㗎嘛，除非你真係能夠離地咁。 呢、這個就真係香港嘅問題啦，或者東方嘅問題啦。你外國呢係即係可能人哋 coverage， 即係佢唔同嘅 cover 好多啲呀。人哋有種咩呢，即係香港係 cosplay 呢，坦白講啊，我咁問你 cosplay， 你個腦裡面好多係女仔嚟㗎嘛。係 啊，冇錯。 一定要靚女及嘢小布性感呢啲好避免嘅。但係外國 cosplay 有分幾種嘅。有種就學你話齋啦，著甲全身啦， 仲 有全身咁，我就睇你甲，我睇你咩，我唔理你男， 睇你個製作。 但其實有，因為人哋其實咩咧？你外國好多係借呢個 cosplay 嘅呢個嘢啊，嚟彈入電影道具製作。你唔好話佢出名，人哋要入電影道具行啊， 係表現自己，即係好似 做揾 portfolio 啫嘛。即係我拍嗰啲嘢，明明唔使你拍到咁嘅，就揾我做嘅。喂，屌你唔使咁拍啊嘛，唔使咁剪啊嘛。佢就咁樣問翻我嘅，原因就係香港人冇嗰種工匠嘅精神。係 啦，同埋咩呢？你話你想入電影道具界當啦嚇，你識做啲咩啊？我識做啲咩嗱？我 cosplay 比賽過呢啲嘢，我整喂掂啦。 咁 啊睇，即係香港人唔係嘅， 香港人係口腔期啊嘛， 淨係睇靚女嘅，就係女嘅啫， 即係食唔食得，睇緊可食性就行埋去。係 啦 係 啦， 冇得食或者夾都冇得夾嘅咧，就撇咁樣咯。 係啦， 即係同埋其實呢個咪就係我頭先最早講嘅欣賞嘅角度啦。你個角度淨係識得喺口腔期嗰度徘徊啊嘛。咁但係如果譬如我睇美國嗰個展覽嗰個叫 Con 咩啊 ？Comic Con Comic Con Con C O N 啊 Comic Con 嗰個好堅嘅 Iron Man 嗰啲全部真係喐得嘅啲嘢。 我仲要過分到咩？而家咧牽涉到咩咧？譬如話高過你本身身體嗰啲啦，即係做高過你咧，亦係即係識揈出嚟啊、噴氣啊、octo 即係做多呢啲機關啊呢啲，咁女仔都睇啦，係男女都睇啦，咁 咪就係問題你個投放嘅成本同埋你個誠意啊， 係啊， 譬如人哋 transformer 佢真係有個車輪出邊， 同埋你話做怪獸，喂，你估做怪獸易㗎？ 好難啲， 你睇得。嗰啲電影咁勁啊！一啲道具製作師做嘅啫，人哋點樣入行啊？諗咗嗱，其實外國 唔 係 即 係 你 唔係就係男 香港就係咁啊！你入行，因為你為咗錢，我諗掂佢，老細俾咗錢咧，但係人哋係真係為咗興趣， 而令到做一樣嘢嚟推動翻個電影業噶嘛，調翻轉噶嘛。 咁香港冇咁多嘅，就係話係女唔係女嚟就算。咁即係我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 point 啦。另一個 point 就係話係大家幾日知道喺呢個鍾意美嘅印象咧，用女性嘅同體咧係會特別容易展示到美嘅。嗱，所以點解我要扮艾倫多人？其實我都覺得係用女性嘅同體表達係靚啲嘅。 嗯， 咁但係你男同男，你咁你都要撐你自己性別，你唔好你唔好即係。其实同香港人本身一样，香港人又唔撑香港人咯，讲完噶啦，咁同男人唔撑男人一样嘅啫。 你讲到呢个话题咧，我就系时候咧就拎阿杰子王啲作品出嚟，俾大家观摩一下啊嘛。咁咧嗱，我咧就会俾个画面遮咗一阵，大家唔介意，因为今日大家 focus 喺嘉宾度，希望 大家讨论咧。 好，介绍下解话。 咁呢个就系一只手机游戏啦。咁啊，呢个都系扮女仔嘅 K98K 德王。咁喺少女前史一個角色嚟嘅，咁有啲修圖師幫我即係做啲色啊、調色啊嗰啲啦。咁其實你覺得冇乜嘢㗎嘛，咪你就咁睇。但係呢我擺過一啲北面啲國家嗰啲 cosplay app 呢佢 ban 咗。 我點解 係好好笑。我上個星期先開始。 喂，介紹埋先 啲嘅。呢個生化危機啊，咁嗰啲 Leon 大家即係近期仲做緊電影啦。咁好出名啦，咁佢就好鍾意隻 game， 所以我要 cos 佢嘅。咁都唔容易啦，啲夾係以前可以幫手做。咁呢個都係少女前線啦，即係嗰個而家興呢就叫二人化，即係 cosplay 個同埋遊戲界一個現象嚟。咁呢個都係身為咁隔離個 Ada 啦，咁通常就係咁嘅，通常啲人就會睇女性角色多啲。 咁你係咪想突破到呢樣，所以要扮偽娘咧？ 其實我係想學你有啲反叛精神。你話唔得嘛？嗱，我左又得，右又得，兩樣都得。咁我咪得咯。 因為你有可塑性啫。 嗱，咁呢個就係新世紀分別是豬分。 係。豬分唔係雙台咩？真係膚淺。 係啦，咁呢個。牙狼啊，一個特攝片嚟嘅，咁人間睇都好難整。 哦 ，OK， 你幾有心思嗱？呢個就有捧場啊！ 呢個你講啊！呢個 咧就係監獄校園啊，定係 學員 監獄咧？呢個其中一個打手嚟。 牙醫子副會長嗱，如果男人正經經戴曬面具咁好靚，你唔會 care 嘅。 但我都幾欣賞喎，咁黑到咁黑喎，大佬。 係啊係啊。咁你 都 look 啦 ，OK 啦。大家睇完咧有咩意見咧？請你。嗱，我言啦，咁嗱，我有啲切身問題想問你啊，即系嗱，我就係作為一個膚淺嘅香港人咧，即系嗱，我本身我係從呢、這個優生學角度啊，即系你又講得口響啦，即系我要突破喎，喂，如果俾一個又肥又肉厚嘅男仔，個鼻又好扁嘅，咁我點扮咗角色啊？ 你咪唔扮咯， 俾人笑嘅啫， 咁你做 即系變咗咧，你係扯緊你自己可塑性嘅啫。咁所以你用你自己的優點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咁樣係有少少唔公道 嘅。我今日去演繹啦，你先同講句説話，去發展你嘅自我，但係每個人的自我係唔同嘅， 係冇錯。 可能有啲係湖泊，有啲可能深海咧，唔理咁，但唔係話深海就好，湖泊好噶嘛。你冇湖泊，你都有啲嘢做唔到噶。 唔係，即係意思係嘅話咧，即係你有咁嘅條件，你先可以嘅可塑性闊啲，去扮多啲唔同嘅嘢。咁咧，所以咧呢個責任就交喺你身上。 嗱，我演繹啦，我演繹。咁打籃球嗰啲咧，女子排球嗰啲咧，咁出嚟行 catwalk model 嗰啲咧，咁天生數好勁做 banker 啊音樂嗰啲咧，咁你冇好講噶。 唔係嗱，你講一樣嘢好正路啊，你向上流啫。 唔係即係唔係我即係話 我 max 埋你自己。 但我想曲線就講緊你呢個 case 咧，就係你有咁嘅條件去突破咗樣嘢，就係話俾公眾聽，其實 得嘅， 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嘅喺嗰個世界裏面。但係咧。再兜翻再早講緊嗰樣，人哋點樣睇咧？你改變唔到佢睇法噶嘛？ 係啊。 咁譬如 其實我冇咗幾個 friend 嘅，好 close 嘅 friend 嘅。 啊，因為咁， 只不過係我，即係我再講得白啲啊，只不過係我著一件異性嘅衫，咁就覺得哇，好乜乜乜啊！咁有啲人話啊，呢我同一齊出過嚟啊，咁都係我嘅黑歷史啊，咁嘅喎。即係我邊度得罪過你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抗爭咧，就一定要有代價嘅。即系呢啲唔你嘅代价咯，你就 系 向住呢啲人 得落 嘅系，唔系你系向住呢啲人而抗争噶嘛？呢个代表个世界某一部分噶嘛？ 系 咪？咁所以咧，即系我就系即系提醒翻大家咧，即系如果大家面面俱圆嘅话咧，个世界系唔会变嘅。即系正如我有好多朋友系我觉得出发点系好好心嘅，即系成日觉得讲嘢唔好咁白，唔好下下讲到咁尽咁样。 即系觉得你自己选择啫嘛，即系你正正就系同嗰啲你觉得唔啊嗰啲好好有问题嘅说话嘅抗争，好有问题嘅文化嘅抗争，所以我呢样嘢我几欣赏你嘅。咁另外一个 side effect 咧，就系、是、你试身嘅时候啊，着啲两衫嘅时候，你照镜或者影翻自己，你有冇少少兴奋嘅感觉嘅咧？ 我觉得就系 开心 正咯、即系唔系话嗱，首先讲嘅快感啦，我讲嘅。逆服嘅快感啦，意思就係性欲上嘅快感，即係勃起啊咁啊。但我所謂嘅開心係我征服到，我 handle 到，我還原到呢個角色，而嗰個完成一個 project 嘅滿足感，咁滿足感嘅有啦。咁啊，你做完 咁，但係嗰個興奮嗰個感咧， 唔會啊，我覺得靚咯。咁你唔會做啲唔靚嘅嘢。 但其實你中意嘅伴侶係靚女嚟啊嘛，都係。咁你想唔想佢啊？即係而家可能轉咗。 而家 single。 唔係話你個 status 啊，即係話你理想嘅伴侶，即係吸引到你嘅，係咪從身體啊，又同第啲嘢？即係譬如佢好似你照鏡，你覺得咁正嘅 共鳴感咯，即係大家啱唔啱傾呢個先？ 即係係精神上嘅 兩邊行，我唔可以話咁好似好左咁啊嘛，內在美其實冇呢件事嘅。 咁你會唔會你個身體向緊呢樣嘢追求咧？其實自己 有機會啦，有機會啦。 即係你覺得我都想。即系嗱，佢老细咁，即系泥水佬一样，即系你过到自己过到人，即系你觉得哇，我扮到咁靓，我都觉得索噶、哦。咁系咪你其实你反映咗你系追求紧呢种咁嘅衣着啊、身材啊？ 应该咁样讲嗱，呢、這个我亦都我网台嗰度讲过，即系对美呢、這个就讲美嘅概念。自古以嚟咧吓，好得意噶，一般。正路啊！你覺得男性美嘅概念係啲肌肉型啊，即埃及嗰啲六頭腹肌啊、關公又真係把刀大大隻衝啊嗰啲，你覺得靚啊嘛？但其實你唔記得，有一種對美嘅概念咧，個男性都偏向女性化，即係嗰啲美男子啊咩嗰啲咧。我冇否認過我追求，我冇否認過好誠實，因為我都覺得咁樣先係靚啊。咁因為我自己都 中意一個男仔係咁樣著嘅，即係你喺性傾向方面。即系会唔会有咁嘅选择？ 如果男 过 嗱，如果男仔咁样着嗰个我 friend 啦、同号嘅艺良，其实冇乜所谓嘅。但你话佢会唔会系我嘅呢、這个性即系性伴侣或者系伴侣？嗱，呢个就牵涉到性认同同埋呢个性取向。呢、這个其实就另外一个 category， 有集可以过嚟呢度讲嘅。 OK， 其实系关呢、這个性别啦，即系 sex and gender。咁仲有一种嚟先讲嘅，因为叫跨性别。 唔系，即系你会唔会见到有啲同号？哇！真系正到不能，即系你会有一丝幻想啊！举个例啊，我讲下自己先。 我明。 即系譬如阿张家辉，咪同阿龙台拍嗰套戏，即系个泰国嗰个变性人，又石晒成。我听到好多朋友都咦耶耶睇到，其实我觉得我中意。系老实实，即系如果佢有女朋友，我真系绝对唔介意噶。 系啊，啱啊！你谂下，唔好话我啊，真嗰个艺康啊，即真系嗰个艺康啊，嗰、那个嗰日讲唔清楚嗰、那个啊。佢都講過啦，佢話一次係啦，成日夜晚喺唔知邊度住香港住啊，成日攞望遠鏡及對面噶嘛，之後及到咧有人沖涼，啲咩 pat pat 好圓潤，好正起曬，點知就係男人嚟噶嘛， 咁佢繼續中意， 咁冇啦，之後佢覺得哇，即係當人真係抌啊咁樣，但其實我都冇乜嘢噶，因為我唔承認呢個有呢個 stereotype 嘅，即係男女性可能就係pat pat 比較圓啲啊，男人又方啲啊，梗係右腿啊、右腰啊、長髮啊、皮膚好。你睇到呢啲有性欲，其實我覺得冇唔關你性嘅。喂，你眼都有錯覺啊、，illusion 啊。 咁但係你會唔會開放到即係啟發咗一個程度咧？就係你都中意欣賞或者 我欣賞。 In case 有機會 嚟噶嘛 ？In case 有機會，你會唔會都唔抗拒？可能去試下咁樣。 試下咩啊？ 即係試下同佢拍下 拖 咁樣。 咁呢個關性取向事，我暫時未到呢、這個。 哦，即係你都諗過嘅。 唔係冇，唔係即係我意思就話 唔係，即係你有冇 ready 呢個？ 呢個係同 cosplay 同藝良咧係一個唔同嘅話題嚟嘅。但我就咁答你呢、這個，我覺得好直接啊，冇。 哦，唔係，咪就係咯，即係我就係想作為一個，我唔係你圈內人咧，我一個係 我明 好 general 嘅 觀眾，好容易會 mix up 嘅。這個我明，即係就算我調翻轉咁講，我直接啲，即係呢個可能睇下我哋到時會唔會再嚟講性別啦。等於你以為同性戀者。啊！佢系咪中意一个同性，譬如当男啦、基啦？我系咪好中意见到一个好似我哋啲啊艺良啊，好女性化呢啲啊咁咧？佢就会哇好大声，好想夹。其实你讲未必系，可能佢中意一个好男人样嘅男人，佢就中意男人咧。 唔 系， 其实大家搞错咗咧， 你搞清楚 就系将你日常嗰个模式咧 抹咗佢先。 即系去定义埋人哋 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唔必要嘅，因為譬如變性人佢好鍾意扮女人啦，但係佢只不過係鍾意同性戀嘅女性嘅咗，即係獨孤一味嘅，佢未必鍾意一個女性嘅男人 嘅。好直接㗎，我哋圈內有啲朋友呢係藝良嚟嘅，佢都好直接講話我係鍾意女仔嘅咁。咁又或者咁你如果鍾意男仔，好明顯就係同性戀，同性戀有乜所謂啫？ 係 咪先？ 係咯，即係鍾意就係鍾意啊嘛，即係覺得。即係無需咁介意人哋鍾意啲乜。 講埋個新聞啦，就係日本有個好出名嘅藝良，咁男係啦，廢話啦，係啦，本身係生出嚟係男性啦，佢仲要好煞有介事地將日本個駕駛執照啊俾埋睇呀咁啊。咁佢又搵咗個拍緊拖啦，咁拍緊拖嗰咗個靚女嚟嘅，我唔錯咗你觀眾又即係更正我真係唔好記得，好似其實都係藝良嚟嘅。 哦、OK， 咁兩個開心心，咁啲佢有佢 fans 嘅，佢 fans base 都為佢啊，希望你幸福快樂，其實冇嘢，即係只不過又調翻轉嗰個咧就藝康啊。如果你連呢啲人哋對你嘅少少嘅嗰啲片言片語、閒言閒語，你都頂受唔到嘅話咧，其實點俾你唔好做啊？即係如果你用一個妥協角度睇嘅話，好痛苦嘅，我明白，但我都過來人啦、我都頂咗，咁我明知有啲 fan 即係我幾個節目都 我有啲意外喎、你咁講。 係啦，有人訪問過我嘅、我都成日講個 case， 我永遠唔會記得我出 event 嘅時候、我身邊啲 friend 望住我、笑嗰、笑係一種恥笑啊咩嘅嗰個樣子，我係唔會忘記嘅。但係我做到你做唔到。 其實可以唔 care 啫。 是但是即 原因就是你揾緊你自己鍾意嘅咋嘛，呢個就係考驗嚟㗎嘛。 啱啊，你連呢都過唔到啊。 你對自我有幾忠心呢？ 係啦，其實我覺得你連呢都過唔到嘅話，咁坦白咁呢個係考驗嚟㗎啫。你連呢都過唔到，咁你真係未夠班，喂全世界一定要認同你㗎。 冇錯。 咁我又唔會話咁霸道啊。我點解佢唔可以唔認同啊？人哋就接受唔到。 問下都得嘅。 係咯係咯， 即係呢個係一個控訴嚟。 同埋就算你表達咗啦，唔關事，唔關性傾向事，唔關逆服事，佢都係唔接受。 唔係因為佢觀念就係咁噶嘛。 我唔逼你噶，係咪先？咁啊，只不過係少個 friend 咁，少個 friend 咪少個 friend 咯， 咪 先？ 咪就係話咯，即係你要抗爭就一定要犧牲啊嘛。即係好多人你咁講呢又抽水啦。點解即係掟磚嗰啲就要犧牲好多種嘅。犧牲你自己財富又得，犧牲你自己朋友又得。 關掟磚咩事嗰啲。 即係有啲人呢抗爭就要犧牲。 喔、哦、明白。 就諗到嗰啲。 掟磚。 係啦，其實唔係嘅，其實都方法嘅。OK， 又係時候啊，好多人留言啦都算係。 好啦，咁我哋都唞一唞飲啲水先。 係呀，冇錯。 你要蘋果汁你飲到蘋果汁。 我唔飲唔到你飲啊。但其實都係爭十幾個鐘啫。我听日就有戒嘅，食翻正常嘢。 伟信王竟然系嘥钱，咁呼吸嘥唔嘥氧气？太陈无计果 ，Wall June 讲下淘淘三落来出 event 九行一圈 个呢个我想讲 人啊， 哦停一停先。 史堂请问连家俊系咪算二服定系借二服卡人？ 咩话？你系边个？ 呢个嗱，阿 Wait 冤咧就话讲下淘宝订套衫落嚟出 event 九行一个。圈嗰啲人，小弟嗰陣時做 live 咧都講呢樣嘢，我載咗個名俾佢噶，小丑女效應。 哦，係啦，條一見我睇到戲就即刻哇， 係啦， 大鑊啦。 但係咧，亦都有兩邊人嘅。 嗯。 小丑女係上年好 hit 嘅事啦，無論你熟唔熟美國漫畫，熟唔熟電影係啦，都出嚟。咁今年就神力去立啦，咁有班人出嚟講啦，就係、好似你嗰個 post 咁啊，都未做神力去立套電影啊，之前只會一句啫。就啊，今年去海洋公園 Halloween 咧，好多成日旅客出嚟噶啦，一句啫。之後有班人話：我點解唔著得啊？乜啦？嗱，我講下呢個事個來龍去脈係點啊？有班人咧就喺度話唔係啊，神奇旅客嘅俾我哋嘅嘢就話要擺脱男女嘅嘢，所以男神奇旅客就乜佢點解神奇旅客點解我哋唔可以著神奇旅客衫出嚟？而係首先回答一啦。我冇話你唔俾著，我冇話唔俾你著啊！我都係靠啲自質㗎嘛。 其實即係好簡單，對於個馬佬嚟講，即係其實個潛台詞就話咧， 你做得靚就得啊， 你肥又咪撚著啦。 係啦，咁但 係你腳咁短， 佢就係要反呢樣嘢。佢就話嗱，呢個亦都係有少少偽康式嘅，就話其實兩邊似乎都有啲 point， 你唔知邊個正講就話嗱，我用另外一邊講先啊，一邊就話咁都有個美嘅概念嘅，即係我話咁 冇理由会着啲唔靓，或者唔好讲核突啦，你会唔会着啲唔靓嘅出嚟噶嘛？即系等于你去赛车女郎，你唔会睇啲特登就揾啲唔靓嘅人出嚟做赛车女郎。 哦，唔系问题就系采购部已经决定咗啊嘛。 系啦，咁我就算你以前睇电影啊，就算你知几唔真实都冇理由，嗰啲师奶啊，中意喺屋企化妆，瞓醒个头唔乱啊，我哋拍剧知啊，屋企着高踭鞋啊，短裙咧，咁人就系我明。但呢个睇到劇系假噶嘛？我如果真系揾个师奶俾你出嚟出个电影度拍，你又话哇冇搞错啊！揾呢个咪嗱，件事就系咁噶啦。你学头先嗰句，你冇可能 fulfill 到两边啲人嘅。咁其实我觉得啱，即系话你着乜嘢咧，我哋控制唔到你嘅。你着咧，反正完全有你嘅自由啦。只不过嗱，就好似我嗰句啦。你明如果你看咗咧，哦又肥啊，又腳短又唔靚，咁你咪要承受人哋講你呢樣嘢咯。你承受你咪做咯。 即係冇人話你唔準著，即係你預咗俾人笑。 係啦，而佢意思就話我又要著，我又要唔靚，但你又唔可以嘈我。嗱，我呢度就有問題啦。 其實呢個咪就係僭越咗人哋嗰個欣賞個權力咯，個權利。 因為頭先嗰句啦，人有權認同你，通常有認權唔認同你啊嘛。 冇錯， 係嘛？嗱，咁呢樣嘢係 part one， 呢個就係一般人對 cosplay 小丑女啊，咁一樣圈內人講嘅咧。圈內人講，即係 cosplay 自己講就話，點解咁憎呢個小丑女效應咧？我咁樣講就係話，你 cos 冇問題， 你唔好求其買翻嚟。 唔係呢個都係啦，呢、這個就係淘寶嘢啦，買都算啦。 其實呢樣嘢。同布置聖誕節同新年一樣，屌你求其喺書局買啲平面嘢喺度黏咗咩名整啦？ 呢、這個都算。個問題三咩咧？呢、這個就最重點啊！你唔需要去講到自己對嗰套嘢或者對個角色有幾大嘅認識同埋對大嘅愛噶嘛？講穿咗，你咪日睇咗電影之後嗰幾個星期，你知道小丑女，坦白講，即係我問翻嗰小丑女嗰球，即係我知道有啲人對小丑好深入。未有呢個電影化之前咧，漫畫 已經 係啦， 已經追緊。 其實根本你講翻小丑女，根本小丑女呢個唔係一個漫畫角色嚟，佢原本係由一個 Batman 嘅動畫出咗嚟先，動畫 hit 將啲 漫畫 變翻漫畫，即係仲咁有人都唔知嘅。我中意買得多，我心諗咁你又中意得幾多？係，但係 呢個係唔係你嗰個圈子全部都係咁嘅喎？ 係、那個問題就係咩咧？即係譬如話我近期呢、這個好大家容易明。我近期啊，好食中意食嗰啲咩韓式炸雞。我自己好中意食，冇所謂你中意食。但係咪你咪呢幾年香港引入多啲食先？你小學讀書嗰時候，你唔知咩韓國有炸雞，你都唔知啊。咁你就唔好， 因為韓國當時真係未有。 你唔好吹到自己對韓國飲食文化或者韓國炸雞好熟啦，即係兩回事嚟嘅。我中意炸雞冇問題，我就話係啊，我中意電影先，我就係咁嘅啫，冇問題。但你唔好講自己好掂，書。即係通常我咁講呢又好似俾人鬧㗎，即係我睇英文定好㗎，我唔俾睇翻譯版嘅，翻譯版 cheap 個皮唔講、但就話喂你了解咗背後小丑女或者成日啲嘢熟咗你先出嚟咁講宣揚你嘅愛，咁人哋會容易接受啲囉。 我覺得 個啱要文 就唔係覺得睇個層面嘅啫、即係佢啲 friend 覺得你真係諗多咗喎，我透潮流，因為你唔好講即係你嗰啲咁深入先。跑馬拉松， 嗱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你買咗套衫咪貨嗰幾日， 影相都係啫嘛，咪嗰啲 全部都係嘅，所以音樂音響，所以咧你一講呢一方面咧，就大家都明曬，因為個類別都係咁，個 once 你係嗰個類別，你比較熟啲咧，你一定睇唔過眼，嗰啲唔熟嘅去扮曬， 就係呢啲啦。 我個 friend 咧講一句嘢咧，我真係聽親都微笑，我都見親呢啲小丑女啊，或者見親啲攝友啊，見親啲興趣。好濃，但係呢就建立喺啲器材身上啦。佢五個字講曬，人喺架餐齊。 哦， 即係架餐係買返嚟㗎嘛。 其實真係你知咩攝影界仲有一個 terms 㗎， 器材先決啦，有冇聽過？ 即 係呢啲咁咋嘛。 即係其實都一樣㗎啫。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香港嘅弊病呢，就係我一路九七廿四呢都成日都講㗎，就係話呢一個人如果冇興趣呢，你淨係識得追潮流呢，你係好枯燥啦。咁同埋呢好多人呢因為生活太忙呢，佢 冇乜時間 搵錢嚟滿足到咪用錢囉。同埋你返工冇返工返冇話題呀，慘過你咩都冇錢呀。原因就係佢都係想攞個話題嘅啫。 攞個彩。 即係嗰排興攞個彩就宏觀啲啦，但係其實攞話題係最緊要。點解啲人屌住無線都睇無線劇呢？原因就係我返到工冇計傾咁點算啦。 係呀，咪就隔離 啦。你知唔知我呢排我見客我都吃盡苦頭啊。全部都講嗰樣嘢，我擘大口得個窿仲俾人識穿喎。 屌你睇你睇你，只要你扮喺度识啦，屌唔理敷衍我咁样，咁我实不相瞒，我真系唔识，因为我唔睇无线，我真系。 我都冇睇好耐。 咁原因咧就系、是，喂，你谂下，如果你喺个圈子打滚，阿经理讲嗰啲嘢，你竟然唔知道讲乜，系好大镬嘅。 咁同埋你一班人 朋友冇埋， 一班人倾偈咧，你冇一变住，你会 iso 离咗。跟住之后你唔食烟就食烟咁解啫嘛。 系咪就系咯？即系所以话咧。某程度呢即係你頭先講個現象呢其實我又唔係太憎佢哋嘅即係我好諒解佢哋。因為香港人始終呢你嗰份工嘅時間係攞你太多時間。當你冇時間做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呢所以呢個咪就突顯阿蠍子王你為咗即係為咗你嘅興趣而犧牲咗好多其他生活上嘅嘢。 我仲要朋友嘅。 即係唔係我覺得唔係你即係譬如你可能搵錢搵少咗、你唔能夠做啲好 regular, 好長時間嘅工咁呢都係犧牲嚟㗎嘛。咁至於有好多人覺得屌你啲不務正業同埋或者你啲不善生產嘅咁抵你窮啦。咁我覺得窮得起都係一個係有毅力嚟㗎喎。 我開心嗰啲其實你畀十億俾我都冇用㗎啦。 Exactly, 即係呢個未大家嘅取捨囉。 時間嘅問題。 咁但好可惜大家連冇取捨就選擇咗條路。 其實單一標準佢嘅事啦。 原因就係你畀個單一標準去 drive 咗你條命㗎嘛。究竟你條命係想做啲咩㗎呢你有冇認真面對 同埋時間真係好短咗即係其實我都想借 cosplay 講一講啦。其實 cosplay 畀我知道有一樣嘢就係、是、時間。cosplay 你唔可以话我等我赚咗钱廿年后先啦 ，cos 咩咧？系咪先？着得嘅你 cos 你 cos 落下行啊， 或者嗰啲诶， 近一几百啊，系啊，咁样系啦，咁样咯。 所以有冇咁老嘅？ 咁有 香港 有，仲有一个仲、okay. 有一个唔系咁性格唔系咁好人嚟添，系啦。 哦、okay. 即系你结咗婚，仲要借结咗婚嘅嘢咧，就好似面试金牌喺度搞啲玩啲料，吊起啲妹妹仔啊！ 得我呢招，对一啲咸湿佬嚟讲， 妹仔啊，又全部有女嘅地方，只要系未见过都尝试鱼拥殺网啊！但系问题就系我都识佢系 friend 嚟噶嘛，你睇得出噶，我都一而再咁讲，系睇两个 website 当嚟一齐开个 YouTube account 啊！我系女仔，你系男仔，佢一个某个人啊，识我哋。嗨好高兴你啊嘩啲嘢真係女仔嘅我呢嗨。即係我話喂大家都鍾意嗰個 topic 嘅 cosplay 角色我不如 咁啦。唔好咁介意。 你一齊講啦。 即係呢個係個文字嘅問題。 唔係呢個係點樣佢係好簡單我一句講完啦。佢就係對女仔講唔對你講。嗱呢、這個都算呢、這個係我嚟男人嘅問題。因為呢其實第二行都係咁㗎我之前都玩過一些舞台劇嗰啲啦其實唔好唔好因為咁講反而又驚得罪唔關舞台劇事係出面啲男人都係咁嘅最緊要同佢講緊公事喂喂喂喂點解你唔覆我嘛我只係同女仔傾偈喎 喂好多係 喂我而家唔係同你談情說愛喎做緊公事喎咁即係我生出嚟係男人我嘅錯 㗎喎好簡單其實呢個睇穿即係都已經經驗過曬我曾經喺一間擁有39個 designer 一齊工作嘅大機構啦，咁咧39個 designer 裏面咧，其中有10個8個係靚女嚟嘅，咁其他啲多數都係馬仔嚟嘅，因為香港小女仔讀 design 相對，咁咧咁有個做 technical support 嘅友咧，真係天之驕子嚟嘅，因為成間公司各部門得兩個人，無論你有 mouse 塞咗啦，你上唔到 server 啦，各樣人都揾佢嘅，佢真係邊得閒理曬咁多人啫，咁咪揀咯。正係睇靚女啲機你咪知道佢嘅 priority 囉。嗱老實講當時請唔夠人呢你點都係有厚此薄彼㗎啦。咁佢呢本身呢係有錢仔嚟嘅。佢就唔會因為嗰啲高層即係拆佢唔拆嘅好欣賞佢嘅。但係呢佢就淨係揀啲靚女做咗嗰啲先。咁呢我每次有事出上唔到相反我就叫我隔離嗰個靚女呢喂幫我叫 Andy 來呀。咁我逐個成日到咗喂點呀喂呢度。 即係就開始面唔同㗎嘛你睇到即係我覺得即係你現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即係我心諗嗱雖然話我生出嚟一個男性啊你唔好理我裏面係點樣諗啦。於其即係就算係咁啦我都諗住撐男人嘅即係我冇理由你男女比例失衡啊又而家女權重啊男人成日被剝削啊遲早有嗰啲男權權益協會我覺得我話嘅啦又鬧我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冇理由男人唔鬧男人唔撐即係男人喺 cosplay 界已經係個弱勢嚟嘅。你冇理由男仔唔撐自己唔係喎仲踩到一句喂你都係男人嚟嘅我心即係呢個我係好睇 嘅。呢個動物性嚟嘅即係你講嗰樣嘢已經超越咗呢樣嘢㗎啦。咁所以呢你即管就送眼啦呢樣嘢冇咁容易改變到嘅。 唔理 嘅。Okay, 喂咁好多人留言呢都未招呼佢。咁我哋 喂有牌喎齋嚟喎 食嘢喂我呢度大把嗰啲你得唔得呢個 就 OK 喎 我停唔到喎我嗰陣時買咗 一晚食咗两盒。 同请问连家俊系咪孙二福定系谢二福客人？明陀小喇叭就算系博出名又有乜问题？越国 Leon sound delay， Travis Sam 我唔同意。男 cosplayer 一样可以靓仔，型、啊、进界大家觉唔觉先落有少少唔同步 ？Clarence 问题有少少。十几分钟前开始， 我、哦、因为播个 size， 你有少少不同步。What is zero 觉啊？唔对嘴。Aronist 讲皮套，日本真系太神。 我觉得好劲啊！ 四七出去，再入翻嚟会改善少少。进界我以为得我系咁，进界出咗去几次，恶徒摇转或者可能会信。D content to TM Eden S Kennedy Aronist 应该话 慢 物鸡可能 Kyle Chan 好睇啊 ，Nicolar 又真系几性感。 啊，你想好做啊？ 着完高跟鞋有冇痛 ？Leo 情好靓女 ，Kyle Chan 监狱学院笑死 ，X D on 住四七好型主又好靓。Kyle Chan 拍得唔錯，不過唔知道有冇 PSXD Nicolar 探長想扮乜嘢角色 ？Chan Chan 新世紀福音戰士個個幾正。韋信王記得蠍子王講過膝頭難似女仔，但頭先嗰張相好似 SK， 令我好欣賞。好美， 唔 錯。Aronist 係自己嘅 creation 完成時既開心。 嗯、 Jimmy Lam 謝謝探長邀請不同嘉賓， 哦、 今集很精彩。 我自己都好奇。 菠蘿包探長扮龍劍 A， 準備以為一陣子追求柏拉圖式戀愛。Aronist 原是物語，美男子的悲戀故事。 嗯、 菠蘿包今晚少咗人睇，明陀放心，蠍子王門就揾我飲茶。嗯、 有 是才會誤會自己整。Costume， I'm Kent Jackie 啊，扮女人唔代表中意男人。Keith Hawkeye 探长 ，Jimmy Lim message retracted。Kyle Chan 其实有艺能 ，Joe Chan 的 director， 进界嗰个女男优叫咩分 ？Joe Chan 探长 ，Aronist 主分 ，Hello Joe Chan， 艺能女优恋爱了，对象也是艺能自由恋爱 ，HT T P， 冒号双斜线 and。 哇！读晒出嚟啦，攞名。Thank you. com.tw 斜线 news 斜线 breaking news 斜线2096462 honest 真假 honest 好啊。 明陀好似系啊，两个艺能一对 ，five channel 咁其实逆流都唔系一个问题。請我覺得問題是跟風 Aronis Hong Kong Style 懶係表明陀啲口呢款狗成 功嘅 Aronis 探長好句 Leading 將 女人著短裙冇剃腳毛都會受人歧視眼光啦、男嘅著短裙露腳毛仲指意人誤歧視你牙、菠蘿包藝能錄妝後可以是一個男人性格上扮女人的医学上界别为性别错位症、 嗯、 Aronist 穷等于冇品味冇技术 Aronist 穷得高那都是种态度明陀蠍子王、嗯、完全同意心同感受 Kyle Chan 男人是金的 是这样的 是的即很多人都很了解的、嗯、这里好读埋这几个 很多 fans 都 是你来到我见到都三面口人 是 因为即系知道你嚟先入嚟。 Awesome LWS at Gmail dot com 654321 Rich Ranger 真 出子王做节目好好听欣赏，你会食大到分。Uncle Jackie M 昨晚先午夜换回，辛苦你了。 点解咁辛苦啊？ 琴日做完 live 啊，我又。 哦 ，OK， 唔辛苦嘅，大家倾得开心嘅啫。 系。 其实我觉得 live 系比网台更加 早晨啊，探长， 唔系，所以有好多好多 探长， 系 蠍子王 ，hello， 所以好多人咧就好似换皮咁啊，头先讲过，因为不停咁成日转一啲唔同玩法咧，就好多人走咗，甚至乎咧早排我讲啲第二啲 topic 咧，有好多都系第二个听开第二啲台入嚟嘅，咁、我讲关热狗啊、热普城嗰啲咧，噗噗声 又 直头 online 要十几廿人啊，你一个节目啫。即係但我而家直頭我費事你要幾多 like 我都試過一次係咁喎我定唔係做節目我只不過喺我個討論區即係我藝康討論區講一啲關於佢哋嘅新聞啦、 嗯、 其實我嗰時根本都唔知道咩叫炒花生我唔知呢個 term 你知唔知呢個 term 我 唔知咩叫炒花生總之我就話喂現出嚟你點呢就已經 佢唔係話我，佢話我都算啦。佢話做乜？即其實件事冇邏輯關係啊。佢話做乜啲人用半桶水嘅角度嚟好似教化講嘢嗰個人啊？即係我冇咁，咁你又知人哋半桶水？ 係咯，點解？ 人哋唔講得咩？咁你話就係呢啲啊？佢就話我呢啲咧就唔係公平嘅討論，係我有導入式嘅。 嗯， 我系引导式嘅，我引导啲咩啊？ 嗯， 我就系为咗因新闻咁点啊？ 嗯， 咁啫，咁都算引导式啊？咁我唔知又算咯。 嗱，我而家咧就尝试下嗰个时间，即刻试到噶。嗱，而家大家睇睇有冇 delay 咯？嗱，有再提我啊，即系呢个纯粹系 testing， 因为 OBS 咧就真系佢唔识得。自動 synchronize 嘅、 嗯， 所以咧，因為我懷疑頭先一播完啲 slide show 咧， 佢咧就因為好多嘢 load 唔切咧，就將個畫面一路褪慢咗。咁、哦、但係聲音因為個 data 要少啲咧、嗯，所以就好順咁樣行咗先。 哦， 咁所以通常咧畫面快過個聲好多。 哦，我哋又上咗一課。 啊，請見諒，因為我都係撞嘔血咧。 同埋我哋係咪都比較少出 slide show 嚟呢、這個？ 我未試過， 我 其實唔係好敢 㗎。原 因就係你係我驚佢出咗事，咁咧就係因為你有咁嘅需要咧，我寧犧牲咯，即係樣嘢都係取捨啫。 問到你試你唔試， 即係唔係啲 content， 唔係我唔試都知啊，因為播首歌播條片都全部攋嘢。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輕權衡輕重啦。咁我覺得你啲相嘅珍貴過講嘢咁嘅，即管試下咯。咁嗱，睇下大家。睇下有冇 synchronize 啦、 嗯。 咦升到喎、啊、嗱我估㗎咋。頭先呢就delay 350ms, 咁我一教咗700大都佩服㗎。咁我都 秒㗎。我係啱㗎。韋神翁我都唔知咩叫炒花生 ,Blackter, 冇 delay, 1P 聲或有少少唔同步 ,Blackter Zero 冇 delay, 哎 ,ok 喎。 147冇 delay,Nicolar 冇 delay,Ultramank 數96,Sync 到 ,Blackter Zero 又開始有。 哎呀真係好難捉摸啊算啦、嗯、我盡咗力就算啦。喂咁呢就除咗剛才你講即係大家都了解啦即係花果我都了解好多啦。咁但係我覺得有時你個圈子裡面見到嘅嘢呢即係我覺得又真係唔使咁介意嘅。即係因為你預咗譬如嗰啲 game show 嗰啲呢即係香港冇嗰啲 Comic Con 咁但係只有呢個 game show 同埋動漫展 啦、啊、或者啲同人嘅 event 啦、 啊。即係有好多人就走嚟即係唔同嘅目的啦。 唔係有一大部分人呢即係攝影師位睇啦。你呢位係為睇女呢、這個好好正常。咁我又唔會話唔開心買啲咩。今日講咁有多女仔都睇仔啦。但只不過人哋女仔冇做你咁狼你男人做到咁狼喎。咁即係你個即係個優雅感想呢就比較低啲喎。 即係簡直係沾污咗成個。 但呢個人性嚟嘅我 覺得。咁 artistic 嘅一個場合。喂咁你有冇試過有啲男士呢就誤解你係女仔 有成日㗎啦。 咁發現咗有冇一個特別嘅表情 我又冇乜穿崩住我唔出聲啦。其實到而家都係㗎即係我有時譬如我 hard sell 下啦我啱啱先做返一個 Facebook 嘅 page, 即係我 cosplay 嘅、就唔係網台。時間好忙冇乜時間 po 相咁得個幾百幾個人冇多鍾意㗎你幫手撳個 click like 啦。咁我喺其他地方即係譬如外國啊嗰啲 cosplay 嘅 apps 啊 forum 啊北面嗰啲我都有整嘅。咁其實呢有啲男仔呢直接外國意大利人其實佢應該知道我係男仔認識我好耐因為打拳識嘅嗰啲武術嗰啲人嚟佢就知道我係營造呢相佢話好靚呀支持呀咩呀冇嘢㗎咁你外國人成日問我 即係冇乜包袱㗎嘛 咁佢見得你靚其實又話喂 ,ok, 其實佢都唔 care 你男定女當然啦你要借呢啲嘢嚟識男女朋友嗰、那個另外一件事咁我覺得就唔關事即係上次啲北面我都話咩交換 QQ 呀咩但我都冇 QQ。 咁但係你話 ban 唔 ban 嗰單嘢你未講。 啊係講返啦咁好得意呀就係、是、咁大陸有個 apps 啦唔講名啦。咁啊因為其實係咁嘅有一次我去咗廣州嘅 event, 識到一個嗰邊嘅女 cosplay 啊傾下偈啦喂哦喂我咁佢知道我唔係香港啦咪佢知道我唔係中國㗎啦咁我見我打正體字嗰啲佢就話你邊度㗎咁我講喂其實你 北面即係中國呢有冇啲咩地方可以擺你啲 course 上面搵呢啲朋友㗎、啊、因為你冇人時候微博呀你會擺明抄相呀啲咩。佢話你用呢個 apps 啦 ,ok, 咁搞啦真係整咗個咁我咪 post 個軍服上去囉。跟住就我就有個女仆嘅女仆嗰個就原創嘅我自己設計一個女仆嘅角色。 我都係你扮嘅。 我扮嘅。咁呢我 ,arrested 咗唔夠三日。第一日唔夠24個鐘就話 ban 咗我女仆嗰幅。就話咁有幾個條例我覺得我又冇差人想即係佢費事逐個嚟我話你唔係原創啊唔係乜乜盜人圖 都冇 只係咁唯有係意識不良同 H 嘅啫。我就話咁都 H, 冇咩喎。 我覺得呢中國人社會最大鑊呢就係、是、一旦嗰個權力係集中喺嗰個人度 就任佢噏 佢就以佢嘅喜好。 之後呢就好有懶係公正表面上就哦你可以申請 appeal, 即係話你修改咗再 submit 俾佢啦。咁我以為可能 加啲數內呀。 唔係可能我個 post 上有啲挑人性即係我背向鏡頭咁啊少少 K 條裙啊鬼度咁下低炒咁樣嘅都好挑人㗎啦。咁我俾幅最老土啲啫我一個女仔企度咁啫佢啲俾佢。啲完之後咩直接點你個幅啦唔講。嗱到第二幅就係頭先。 順起我嚟㗎。 頭先你睇嗰個少女前線嗰個軍服我又擺。我擺完之後又 ban, 又話咩呢文化部捉嗰啲軍裝捉得好嚴。之後我又睇返但呢有啲人又照拉到我唔知點解喎。然後呢就排咗嗰隻 game 呢個 cosplay 呢我係有排名嘅可能出咗嚟。咁就我又再抄返啦。喂咁我前面嗰啲都出咗同我角色㗎點解人哋冇事嘅喂。咁我又唔信即係做實驗好似你嘅我又擺兩幅收返到今日呢未 ban, 只不過啲人問我 QQ 係啲咩啫。咁我 因為其實以我所知呢上面即係我成日有個理論呢就係、是、譬如講緊點解阿蔡志森呢即係香港有個咩明光社佢呢佢 ban 嘢嗰個即係做即係一見到啲社會有啲咩佢就做嘢。但係用咩標準嘅呢究竟 佢嘅宗教標準都可能。 其實邊個關宗教標準事其實宗教標準未係嗰啲人。 嗱仲有另外一樣嘅即係其實坦白講呢我哋呢個界別呢有幾樣唔同範數撈埋一齊嘅。就係咩呢同人啦即係二次創作嘅畫師入面牽涉埋寫文字嘅寫手啦嘛。cosplay 啊即係當呢兩種咁啦。咁呢入面呢同人作裏面呢有一種文化叫 BL 喎、即係描寫啲男同男啊女同女啊、GL 啦、嘅戀愛關係。佢專捉呢啲人佢哋捉呢同我啲爭好遠佢捉呢捉刑事喎不雅風化捉到真係流汗底啦我見過有啲佢先真係流汗底。唔係 cosplay 啊畫仲慘啊畫咗咪流汗底啊。 思想都要鉛劑嘛。 根本就係呢個思想係思想警察。但係問題就話喂你唔係老土到咁啊嘛男同男咁咪點啫喂。 我覺得唔係老土啊我覺得呢係要剝削你嘅尊嚴咋嘛最主要。即係覺得呢即係我有時候好覺得即係我唔好俾天文人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活喺咁嘅社會呢連尊嚴都冇呢而你又都欣然咁接受兼及歌頌佢呢我覺得呢啲人真係做唔到朋友。 有一個人係咁樣嘅我就將頭先我同你講嘅被 ban 嘅故事講出嚟。 係。 佢又講一句啦。哦，系咁噶，即中國系咁噶，乜啦？你做嘅嘢就只有妥協咁樣啫。我更加咩咧？我呢啲得啖笑咯，費事咩？我就話咁，即係其實我心目中嗰句就係話咁你妥，即係你咁同我講，即係證明你已經妥協咗啦。 即係 我話我唔使，即係佢話 good luck to me 要妥協乜咁，話我唔做 good luck， 我俾翻你 good luck 啦，你開心啲啦，即係我。即係你第一都唔係第一日認識我係妥協嘅我就唔係蠍子王啦係咪先。 唔係即係我哋喺香港呢係好幸運嘅。即係唔使負上刑責同埋唔使負上條命啦。但係國內呢我見到有啲人都繼續抗爭呢我真係好欣賞。但係調返轉呢香港我哋有個自由。即係我可能改變唔到中國但希望我哋會講出嚟令大家知道。即係連呢樣嘢我哋而家剩返未使俾人拉嘅言論自由。 同埋越嚟越少㗎。 喂但係我覺得唔知點解好多朋友呢都因此呢而自己鉛制咗自己。 係啦。 講都唔敢講。 不戰而勝囉佢哋咪。即係我成日喺節目度喺康度成日咁講就話其實雖然我哋冇咁嘅能力真係攞刀攞槍攞炮嚟唔知做啲咩嘅話。咁喂最身邊嘅我可以 say no, 其實 say no 其實就係已經你一個表態同埋你做。 一個抗爭之一嚟㗎嘛。 是啊，即是一個訊息俾其他人知道嘛。 即等於點返轉，我成日都有講，譬如話你就撞到啲身邊好啲雞毛蒜皮好不公義嘅嘢。喂，其實你應該 engage 去講，你唔好理人哋拍片咩都好啊。而你唔係話呢個就我走去第二度坐第二架車咯，或者佢哋咁啊，佢呢度打架啊，我唔影相，我就坐第二度。人哋咪不戰而勝咯。咁人哋知道越嚟大聲咧講嘢係咪先？哦，即係人哋知道，哦，原來我做咗咩嘢，啲人會走嘅。咁佢咪繼續做？ 喂，其實嗰個極權就想你咁樣嘅嘛。 係啊。 咪就係即係我覺得好無恥嘅人就係兼夾企埋喺極權度諗你。喂，你搞事啊嘛，梗係咯。喂，即係不知所謂，呢啲人點做朋友你話？係 啊。 但最痛苦嘅咧，就係如果你唔當做朋友，你係少一個明白究竟係真理嘅存在。咁我覺得我成日膠著啊呢兩方面。 同埋做 friend 又我話唔想好似次次好似每個 point 都同你更正咧，搞到好似阿 Sir 咁樣咧， 即係覺得咩你好高在上咁樣嘛。 亦反而係調翻轉，佢覺得好高在上，佢覺得咁同你講係過癮料俾你。 咁所以咧，即係我又襯啲啦，即係我覺得希望九吹友咧，即係大家，如果你有興趣聽，我當你係同好啦，即係無時無刻都要警惕自己或者有個責任咧。你要講俾你身邊嘅人知道，你唔好理佢啱你錯，你錯咧佢啱。Once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啱嗰樣嘢咧， 要表態， 冇錯， 所以要表態。 我覺得起碼你做到呢樣嘢咧，係對個社會都有少少影響。 同埋有咩唔掂，你 say no 我先啦，即係唔好成日都哦，我驚衝突，你驚乜嘢？你係咪都衝突㗎啦？ 咪就係話要犧牲，係咪先？係點可以面面俱圓到嘅啫？冇可能㗎嘛！ 你坦白講啊，你同佢屈服咗，咪你唔開心咯？咁你寧願咧係個啱嘅人唔開心，定錯嘅人唔開心啫？ 即係上一次我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 post 咗一個異形咧，俾人 cut 咗，因為咧佢哋覺得中國市場咧嗰邊要求唔准你有個同性戀嘅鏡頭，就喺個成班船員咧 gathering 嘅時候講，佢哋即係好 relax 嘅時候飲嘢嘅時候，即係個 party time 嘅時候，咁有一個 couple 係 gay 嘅，咁啊 cut 咗。咁我只不過係我強烈表達不滿，因為香港嘅院線咧。在世界全世界來講呢數一數二開放。 嗯。 因為當年1980幾年那套Sharon Stone 那套咩 ?Basic Instant。是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一個法例。 冇 cut。 佢一剪都冇 cut 嘅，因為美國分開戲院嘅。咁呢即係大眾化嘅戲院呢就唔準播嘅，要 X 級先準播嘅。但香港竟然呢全球最開放，開放嘅英國，開放嘅美國。咁我覺得香港有咁嘅傳統，又唔會特別多風化案啫，啲人又唔會特別鹹濕咗啫， 係咪都鹹濕㗎啦？ 人性嚟㗎嘛，咁即係其實英國政府有個好處咧，就係佢睇個社會見到咁樣行咗喎，冇嘢就繼續就成為一個案例，唔係成為一個案嘅標準啦，即係個標準去行事啦。咁但係而家香港人係倒退緊，倒退得好嚴重嘅，因為輿論而令到 自我鉛制啊嘛， 係啦，令到政府咧就有個好好嘅藉口咧，就係樣樣嘢都鉛制你。越嚟越似中國，唔知點解嗰啲咁嘅狗官咧，即係你回歸咗中國嘅所謂，咁但係你香港人嘅生活不變噶嘛？你如果照基本法，但你偏偏咧就陪你一齊癲，一齊嚟鉛制香港人。總之嘅任務咧，不單止做唔成功，仲令到咧香港人越嚟越多人唔開心。 就等於點解講 cosplay 男人唔撐男人呢樣嘢咯？即係就係咁啫嘛。即系我 哋抽到水啊！ 系啊，咁即系好大个 emotion 啊 ！O K， 读留言。 D 乱少 ，Nico Line 开始有。 哎呀，又有。 Eminem 做2207叶普成自己人都点唔信自己人，又点可以容纳其他人批评呢？ 哦，咁啊，明多啲啦。 47又有少少的嚟。 哎呀 ，Honest 减低画质好好多。Nico Line 0.1秒 delay， 影响唔大啲。47照聽冇問題。Blackter E， 原來今日每個留言版係個畫 面，因為兩個人嘛。 John P 佢哋唔係去睇女，係去影女，話幾支大炮不停閃，命途冇得嚟。他一唱軍服可能是軍國主義 XD 進界，大家如果有 delay 低過 畫質，太長盲光射。Travis Sam 蝎子王友無諗過進擊的巨人套衫好正， 好似現成嘅賣喎，淘寶。 其實我第一套 cosplay 就係進擊的巨人 ，cos Mikasa 嘅三粒， 係 係啦。 但係你又唔係 cos 嗰巨人， 唔係， 嗯， 有個 friend cos 巨人， 嗯。 真係嗰個巨人 其實好核突㗎，即係你我細個見過一啲情景呢，可能你太細啦，我跟阿媽去街市買餸呢，佢將鵪鶉就掹出嚟呢啲皮呢，嗰隻仔雞仔版嘅進擊的巨人，睇到啲肌肉紋，嘩好殘忍， 有冇啲人煮嚟食㗎嘛， 仲係識肉㗎喎， 係 好恐怖， 唔係菲律賓嗰啲鴨仔蛋，我講緊鵪鶉喎。 鵪鶉真未見過。 原隻鵪鶉成嚿成塊皮剝咗出嚟，咪就係總之佢人啲肌肉紋喺曬度。哇！仲食肉嘅，哇！好慘嘅，好慘嘅，大佬。所以我見到嘅最緊要個人，我少少有啲不安咁樣嘅，見到啲肉咧露曬出嚟，好痛。 Jack Massey and B 本能進階探長去到日本拍多啲嘢翻嚟俾大家睇。 哦，會啊， 會 啊， 會出 live。 會啊，會啊。 順旺聽你哋講先知大連連同性戀都咁傻的嘛？仲好意思壞人發西斯Eminem 做0207對。2017保守過80年代， 邊個話人哋法西斯啊？乜中國人還法西斯咩？ 話外國啩， 佢自己唔係 就係咯。 喂，咁咧就嗱，譬如 cosplay 差唔多啦，即係大家了解嘅又冇乜人問嘢啦。我諗不如講下網台嗰啲嘢，因為我想知咧，即係你頭先一早一輪嘴講咗你成六七樣嘢都講嘅，其實你嘅興趣係咪都咁，定係你為咗做網台而？ 唔係啊，我嘅興趣真係比較多元化，因為其實因為咁樣講啊，呢個世界上有兩種專家嘅， 係 講得複雜啲啦， 係 一種就係橫向，一種係縱向， 嗯， 有咩咧？一種人只係一生咧就好 focus 上嗰樣嘢，嗰樣嘢好專嘅， 嗯， 特別除嗰啲佢咩都唔識嘅， 嗯， 但係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每樣都即係熟好多嘢，想好中意揾嗰個 pattern， 好中意揾個 connection 出嚟。我是屬於後者嚟嘅，因為我哋兩個都係拍嘢嗰啲啊。有時你寫故仔咩咧，你就專一範咧，你冇可能。即係其實我最後其實我最大嘅想做，其實我係想寫嘢或者拍嘢啦。咁個問題就係話，你拍嘢其實你要有經歷，你經歷咧你唔可以扮，你唔可以扮睇書嗰啲，唔得噶。你要識好多嘢，而你唔係話我要拍嗰條警匪片先求其睇啲警匪嗰啲扮嘅，啲人睇到識嘅人睇著，你真係要熟熟嗰樣嘢。而點解有好多人話香港人寫啲嘢唔夠深入咧，或者咁啊？就因為佢冇 經驗咯。 一來咁樣講咧，譬如話我 冇體驗啊， 係啦係啦，我唔係話純粹講。拍嘢或者寫嘢嘅朋友啦，我意思 做人都係 係啦係啦係啦，我意思就係話你好 OK， 我當你鍾意寫嘢，但寫嘢你唔係話呢個就係你咁樣就夠㗎嘛， 嗯， 你寫啲咩先嗰樣嘢你熟，唔係話你睇好多書就話你熟，你冇感受嘅嗰啲遊戲， 同埋你有冇去 challenge 先，即係你講你又信咩， 係啦係啦係啦， 嗱即係嗱呢樣嘢呢九成九我認同嘅，但係呢我亦都有樣嘢我想提出呢，就係其實人個能力都唔同，或者個先天性或者觀察力都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人又橫又直都得嘅，即係博大精深。 啱啱 問題就係香港個工時太長啦。係 係， 明明好多呢啲人都已經掩蓋咗嘅，掩沒咗嘅啦。譬如你諗下，達文西，如果喺灣仔出世，1966年咁樣，一出世就工業革命， 嗯， 又要幫屋企人做嘢，唔係有錢仔。佢邊有時間發明直升機？ 其實我同你諗嘅係一樣，即係我又調翻轉咁諗啊！我成日話將所有你嗰啲名著，可能個個未必明啊。譬如話太宰治、卡夫卡、卡茂或者卡妙，我唔知點讀啦。嗰啲咁嘅名作家，你就算 David Lynch 都係啦，帶嚟你掉嚟香港啊！你覺得佢撈咁多起啊？呢個 飛都冇用啊！ 係咪？你話 David Lynch 咩嚟㗎？睇完兩季都唔知講乜。走啊走啊！我寧願揾咩啊？咪揾啲人寫警匪，揾謝霆鋒跳下車啊！哇，正啊！乜十二風？ 嗱，你講你嗰啲文藝界啦，音樂界啦，你諗下 George Michael 喺香港，係佢就帶領個眾訓緊天橋底嘅啫。係 啊， 你 Boy George 喺香港，佢咪落去呃鬼佬，即係嗰啲即係變性人去走去，唔係即係嗰啲逆服走去同啲鬼佬做生意，即係為咗籌啲錢交租。即係香港就係一個咁嘅 心 咁食人嘅地方嚟。 你話太宰治廢青咯，跳咗樓，跳咗樓足仲要咩啦？哇！跳咗樓仲要誤人之弟，又要拖你女朋友一齊死喎！哇！呢啲大逆不道啊，媽媽！做人即太宰治最出名嗰句咩啊？身為異人，我很抱歉啊！意思就係咩咧？我身為人咧。即譬如咁啊，我知你，你一个人嚟喎 ，sorry， 即系呢个好惨，即系你香港讲咩咧？废青啊，散播呢啲负能量啊，颓废啊， 呢个系现实嚟噶嘛？ 咁真系生业喂，你生活又真系抱怨咩？大家都有得即系 sorry 咯咁。 所以咧，即系我自己个睇法咧，生仔女，即系你唔系物质上面满足到佢，佢又可以一世享受到你的物质噶嘛？同埋你个成个社会个气氛咧。 你令到你就算有物質上滿足到佢，但係枉為一個人啊嘛！一個人就不停咁 explore 自己嘅興趣，又或者不停咁為人類貢獻而作出一啲犧牲去做多啲研究。 我成日諗起兩個 point， 就係話 OK 嗱，你當一個即係譬如話咁樣，如果我有時翻正職六日嘅喎，即係翻六日十個鐘乜乜 ，OK 啦，咁係喺嗰期咧，我好 stable 嘅 finance 即係財政上。但其實我話最唔開心嘅，而人啲人覺得我嘥，我自己覺得嘥時間，我就嘥喺嗰度啫。我覺得 OK， 我俾你買到層樓咁，其實我係唔開心。就你唔好話啦，我同啲親戚啊 friend 傾偈，佢好成功人士嗰啲，有女啊，有車啊，有樓啊，工又唔好嗰啲，唔係工又好好啊嗰啲。其實最尾嗰句話，其實我唔好 enjoy 咁樣生活。其實佢一句講完嘅，佢一句收佢自己皮嘅。咁我調翻轉，咁學校真係犧牲啊，其實。犧牲是一個 term 咋，你應該可以講你個餅點解？ 交換咯， 係你個餅點解？係啦，你會唔會有啲嘢嚟換取？係，我喺呢一房，因為有時好多嘢，你個 value 或者個價值啊，其實個 value 個價值唔係用錢嚟做 unit 做單位噶嘛。 錢係其中一 part， 其中一 part 嚟 嘅。嗱，我近來講多咗嘅咧，我即係我唔係冇耐性聽啲朋友生。咁但係我成日聽啲朋友生咧，我都講多咗一句就話你根本你冇資格生。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的嘛。 因为你还要你选择紧之余你还要好像左右紧人家叫你妥协啊叫你做埋佢嗰份嘢呢即嗰个我就觉得你更加颓即我唔知佢系讲笑咁讲啊定系真系真心咁讲就话是啊八号嗰啲都要听日准时返工啦即八号风球冇㗎啦准时返工啦准备做港珠啦我唔知佢系讲笑啊。 佢无奈地 真嘅。我唔知。 讲自己唔能够改变到现实。 但你改变唔到嘅，你唔使拖埋人哋想改变或者想抗衡嗰啲，都 即系变咗成个现象咁样，系咁样，唔系即系，所以咧有时我连咁样讲咧，我都会冇一啲朋友。 系啊系啊系， 因为佢唔能够好诚实咁面对自己。你既然讲得出呢个诉求， 你 觉得咁不满，但系佢又唔能够牺牲佢，因为佢两者嘅比较咧，就系觉得铜臭咧就香过。你是周身興趣的。 是啦。 原因就是他不起有些人好體諒的原因就即是想多想錯了生了仔女啊或者供了一層樓啊那沒計啦是不是這些。但是你我覺得你都是沒機會生的因為你那層樓。 你選擇的嘛。 你當時怎樣選擇層樓呢你彈弓手你去賣了它的嘛。 是是 你又重新租地方的嘛。你自己放棄不到這個不就是你的債咯。 同埋說你結婚沒所謂你的選擇沒從來沒有任何東西。你的生仔生女你选择啦啩尤其是你是男人是不是 你可以啦 你女人都可以的即是有一招是即场抽出的我不知道啦讲是这样讲啦。 日本片 ending 是啦是啦是啦那么那些你出嚟不像的是不是你瞒住老公落到你都出嚟不像即是我个人讲的只要你有心做没有事做不到的。今天就是你。 我真的不是鼓吹你做我觉得这个始终都是你的抉择。抉择。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取舍是你。 同埋你为抉择负责。 系，同埋譬如我咁样讲，好似不近人情，咁生下都唔得咩？喂，但系你伤你自己身，你伤埋你朋友嘅时间。 同埋，我觉得你一来生，其实你系泼人哋冷水啊！即系我 嗱，咁我就唔会咁睇，我唔会咁睇嘅。即系只不过咧，即系你，我觉得你我好 sorry 嘅地方咧，就系你对自己不忠啊！即系明明系想嗰啲生活，即系冇两全其美嘅呢个世界，尤其是你生存喺啲咁嘅极权国家，极权或者单一。价值观的社会呢你就一定要作出抉择的。所以即是你住在北欧的爽啦你喜欢做企业家也得你喜欢砌模型砌20年也得。原因就是有些搵钱很厉害的人帮你搵。 但你想想你人家砌模型可以砌到 professional, 可以因为你做文本人家做音乐可以挪威啊个 heavy metal 嗰个工业唔知撑起咗挪威工业几多个 GDP 嘅。即係呢啲你冇到讲你香港真係讲我正经想拍到电影我又搵唔好讲搵分定啦我唔知点啦都已经搞到一头雾水啦。吴宇森讲句说话佢话佢美国拍劇分三拍人咪分将个人分咗三拍一拍就係开会嘅佢一拍就真係拍嘢佢一班我唔知咩同老细倾偈呀定唔知点我唔记得最咩拍点。我覺得佢分到三拍呢已經好好了香港唔知仲要分幾多拍。 我哋知唔知呢我你講起開會呢即係今日有個經驗呢我發覺呢我做咗九吹24之後呢真係好有悲憶。 有冇強化呢個九吹嘅。 就超強啦因為只要我呢角色扮演呢我自己上身 cosplay, 即係靈魂上嘅。我都係巨細無遺講出去嘅好有信心咁樣講出去嘅理念去 sell 個客呢只要我直接係見到個客呢 即系我觉得我的胜算系好大嘅，即系我之前嗰几十年咧，成日都失败喺工作上，原因就系中间嗰个人，佢系唔容许我呢啲人存在 嘅。哦，而家你脱冇啊，自己 打都有，佢焗住，因为个客唔信佢，咪焗住要我即系借我嚟见个客咯，即系唔系唔信嘅，即系佢嗰种模式，个客都想跳脱啦，但系我哋跳唔到，咪要请外援咯。 呢、這个 跟住话佢十分钟，我即系我斋讲有美国片啊。佢已經 感受到 啦，系跟住片完个即系我快 skip 啊，去到开完个会之后咧，有个年轻少嘅老细咧就讲：咁咪广告咯，我不嬲都系想呢啲，但系做唔到，哎点啊 点啊，哇正！ 即系我系好耐冇试过啲咁正面嘅回报啊！即系自从我早排咧，即系你只要肯豁出去，你将你心里面是大胆讲出嚟、嗯，你对住嗰啲所谓老细，你唔使扮 狗。呢、這个其实都系 cosplay 个 term 形容呢个字。 嗯，系咩咧？ 齿力强或者叫高齿力，齿系你无齿个齿。 哦， 齿力啦，齿力啲咩意思？其实咧，我谂艺良都有一个好要讲一个高齿力，即系咩叫齿啊？即系你嘅羞齿之心。 嗯， 你觉得哇，冇人做咁样齿力，即系我咁啫嘛，好羞齿，即系出咗街又俾人讲，俾人弹，托你话真系，理佢哋，你齿力够强，即系你个 tolerance 够高嘅话咧，喂。你做到人哋做唔到咯，人哋收埋喺度讲话，听日翻工嘅时候你做到啲想做嘅嘢，又有认同埋嗱，坦白讲，我而家我唔系话好咩啦，即系反正我未跳出去香港嘅咩、嗯，但起码而家啲香港本土杂志就起码想揾我讲啲少少嘅 cosplay column， 少少嘅网台节目揾我做，咁我觉得呢个都一个认同感嚟嘅，咁起码佢认咗我咁样做系 OK， 我揾你去介绍 cosplay。咁我咪由啲咁做，但你个冇个齿力，你出嚟有惊人咯。譬如我咁讲，嗱，我同你譬如咁出嚟同人讲，即系哎呀，人哋会咁讲啊，哎呀，我下次唔讲，咁咪冇咯。 系， 咁个 market 就会俾其他人标咗。 你用齿力咧，我其实唔系咁认同嘅。我觉得你个人个心理质素强大咧，即系你下下觉得我益紧你喎。 系， 即系你冇翻咁上下，你益唔到人噶嘛。 唔系你咁想，你个料要实先啦，先。 咁我自从咧谂通咗，我益紧你嗰种霸气咧，其实佢哋系欣赏你 嘅，因为你肯讲啊嘛。 原因就系咧，你系佢，你都令到佢觉得你益紧佢啊嘛。咁、所以咧，我觉得以前咧，我就系太过你讲嗰种咧，有 即系讲区员啊， 系面要想面区员又唔想得罪呢啲人啊，又或者有时讲得即系冇咁强嘅时候咧，人哋又觉得你冇信心啊。咁、反而适得其反啊。其实老老实实。拍嘢斤两当然与日俱增啦，因为而家 master 唔系冇咁紧，啲原因咧我都系进步紧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我好多嘢都不耻下问，同埋好多嘢我都真系喺 YouTube 嗰度模仿或者学习人哋用咩架餐，我以前谂都未谂过，但我今日会识，即系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系 master， 就系呢个先系进步空间。 啱啊 ，master 要学噶系咪？ 咁所以咧，你某程度咧，你对住一啲。有高低之分嘅程度嘅嘢，你咪可以好大胆咁样益下佢咯，即系讲出你识佢唔识嘅嘢。 啱 咁嘅时候，我觉得呢种咁嘅态度应该有 job 噶。 啱，同埋有两样嘢，我觉得做创作嗰啲咧，同一般要做普通嘅工种啲行政嗰啲有啲唔同啫。我哋做创作嗰啲咧，你唔可以太过即系太过好似有个 stand 收埋 噶。你即系咧，即系我调翻转。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横行咁多创作者，点解我系要揾你？我就系你有个特性，可能你个性系奇呢嘅。譬如话，我要拍啲好迷幻嘅，我几揾 David Lynch 啦，系咪先？系咪先？我唔会揾 Michael Bay 噶嘛，即系咁当啊吓。但如果我要 极端， 系啊，好极端啦，系啦。咁但系就系、是，咁你谂下 David Lynch 佢点样可以弹出嚟咧？嗱，横我相信美国好多个 David Lynch 噶。唔係，佢就話嗱，我就係咁噶啦，我就係自己做啲嘢，都自己睇下。 即係呢個就係 presentation 係嘛？佢個頭都有造型嘅，即係佢個頭就變到我即係講緊 David Lynch 個頭，佢個頭就變到佢迷幻啦咁啦。咁嗱，佢冇否認啦。嗱，我係知道自己啲嘢係唔，佢自己講過，佢好似香港就嚟播有個 David Lynch 類似啲咩嗰啲訪問佢嗰啲紀錄片嚟，唔知咩喺度講。佢話其實 David Lynch 以前係畫油畫喎，係嘛？咁咧，佢自己知，佢話咧。But I suck， 佢话我屎啊，画极啲人都咧唔掂。佢话睇下自己唔掂，不断画，不断画，同埋佢肯承认自己，哦，原来佢唔系净系画油画，佢又有音乐啊，有影片啊，有咩？咁样好似香港人讲，话你咁多烦啊！ 咩冇将你啊，周身刀，即系 香港人是不接受通才的，不知道 同埋你想想人哋就是找到一个 connection, 将他的画面同埋他成日发梦不明白那些加上音乐。 其实是同一样东西来的。是只不过你将个触感你透过学习。 同 medium。 你是发挥出来 是表达出来 的。同埋你用不同的媒介表达。他问我 cosplay 同我写书其实没关系都是创作的。 不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件事。因为当你的社会高度消费当我剛才想讲嘅嘢都系变成消费嘅话佢捞唔到你点解系通嘅喎。 同埋你个人系一个公共性嘅可能当下我唔识呀我觉得探长系一个拍片嘅人才咁当下咁你就拍片点解你要识音乐呢你明白咁但话我探长嘅人唔系一个拍片嘅机器㗎嘛。 系冇错。 你系表达你嘅嘢嘛我表达我嘅嘢。咁我可以但如果有个人同一时间识拍嘢识音乐佢咪有佢嘅独特性喺度咯。好似我咁我识写嘢但我可以做埋自己个角色出嚟㗎、我又识得摄影啊或者识拍嘢或者识得对美学啊咩嗰啲。 Martial art 啦。 係啦咁我都有我嘅表达㗎。咁萌萌咁多之中你唔早咁话即係譬如话音乐嘅你咪搵探长囉画面嘅你咪搵即係咁当啦吓 ,for example。咁你要迷幻你要讲梦你搵 David Lynch 囉。咁我呢啲先係百花齐放。 同埋我其实对我嚟讲你听讲艺术嗰样嘢呢你只不过系你嘅 input 之后你用一啲唔同嘅渠道去写返出嚟表达返出嚟。咁譬如我后来 present 埋我只歌因为呢我将我只作品剪咗个画面落去一个 mop 嚟嘅就俾个客睇。咁呢个客话哇一睇又平时佢廿秒嘢都好多即係睇到耐但係点解佢哋睇到廿秒嘢觉得啊咁快完㗎啦。 因为入咗。 係啦完啦我就解释佢听我甚至深入到呢我只音乐呢四拍四同四拍三係同时传咗一首歌。我以为諗住解释佢听点解你觉得个拍子好轻松但係呢又好开心呢咁佢哋当我以为我讲笑。即係佢哋呢即係我唔知點解我可能突然間我唔知點解喺個會度講呢啲我唔係扮嘢㗎完全。當然係後來有個扮嘢嘅效果啦。即係我問題我好心急想講俾你聽我用啲咩方法 approach 呢單嘢點樣去表達嗰個代價嘅心情咁樣。咁我作呢首歌嘅時候我知道呢個咁諗其實係另外一個 product 搵我作嗰首歌嘅歌嚟又係講結婚嘅三部曲嘅即係拍拖即係初初識男朋友跟住呢就結婚同埋大到三個 step, 我用咗三個場景咁交代喺一首歌裏面咁我淨係搵咗場景 1.2 咁樣交代首歌度咁呢我真係咁樣解釋俾你聽其實你所有嘢都係 magic 嚟嘅咁所以你有咁效果囉即係佢哋好 buy 呢啲嘢其實正常人一個酒樓佬講爆啲料佢都明呢啲嘢㗎即係佢都有感覺㗎即係所以有啲人話音樂技我唔識嘅其實你識嘅。 其實係天生嘅啲嘢。 我做一樣嘢出嚟只要我分析過我唔係照抄嘅。我話到俾你聽我嗰樣嘢我點樣做我點解要咁做。用我即係我成日狗吹因為我要對住好多唔同嘅朋友呢我練得識點樣去將一樣嘢具體化個 presentation 好咗嘅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多謝咁多個。 其實仲網球係都係一個修練場。 冇錯啦咁所以呢令到我呢連一啲唔同階層甚至乎一個咁嘅客呢佢都完全明白我做咩亦都因此 buy 喎而佢亦都喺扮嘢嘅過程可能佢覺得嘩原來咁嘅。咁即係通咗嘅盲腸之後呢即係覺得喂今日即係正如俊介講今日真係開咗個靚會呢即係心情好好。原因就係真係有人欣賞你。 咁人明白你個共鳴 冇錯 好緊要。 即係我唔係靠我個造型嚟扮到你明白點解我仲即係用我個三寸不爛之舌就用我即係做過嘅 job, 俾個 reference 佢咁佢就 buy 咗我條橋啦嘛。咁希望即係通常包響口啲嘢呢最咩唔知有咩因素呢就會俾人 turn down 咗嘅。希望今次唔會有呢個宿命啊。 唔會 即係我又口快講出嚟監製好驚我嘅。我哋次次包曬響口啲嘢實俾人搞喎。 口快。 希望今次唔會啦。 唔會 呀唔會。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可能嗰個社會啊去到今日呢個 moment 呢嗰啲高度壟斷嘅人或者一個機構甚至乎大家都有機會睇 YouTube 見識到好多嘢嘅時候係成個社會嘅氣場係改變 嘅。同埋佢眼界闊咗即係其實YouTube 有 啲有着數嘅。 係呀係 呀。即係反而對一啲呢即係成日好即係嗰啲好守舊或者好恩循嗰啲人成日以為自己咁樣。 即係個世界就係咁㗎啦。 係啦就仲係成世都用嗰套嘢嚟說服人嘅話咁呢啲時代已經過去咗啦。希望係咁樣囉。 同埋有一個我覺得唔係話競爭，即係就算我哋衰啲講句啦，講美劇都係㗎、即係 cosplay 都係㗎。點解 cosplay 係一個咁即係坦白講，呢、這個 market 其實好大，真係 market 嚟㗎，即係你可以用玩嘅角度嚟睇，你可以用一個 professional 嘅角度嚟睇，亦都可以用一個商業角度嚟睇，即係睇係視乎你想點切入嘅啫。就係話佢不斷進步緊啦，即係我成日咧有一樣嘢，我講，因為今日始終題材 cosplay 啊嘛，講埋咗一個 point 啦，我想大家都嘢啊。佢就咩咧？好多人講啦，佢話我十幾年前玩 cosplay 咧就係玩嘅、開心嘅、無論得唔得都好咧， 就唔使好 pro。 觀眾觀咩唔係冇人做一個冇人做個判官喎、你唔得鬧。但係而家咧香港奇特地有個文化咧就係好得意嘅，就叫表啊。我唔知我就啲問你個字點寫。 單字。 系啦，表嘅意思就话咧，即系有个 bulletin， 即系有个 board， 就譬如你系 cosplay 啊啦，我唔识你嘅，我唔识你嘅，我就同你讲，喂，有个中年男人咧咁啊留啲须嘅喺个墙度做呢、這个就，哇呢、這个人唔得啦，就唔识你嘅，就讲你乜乜，即系我啲人，譬如有人就话，哦，我见过呢个人啊，佢又乜乜乜，不断地闹，咁呢个就系咩文革式啊， 批斗， 咁咧。而家咧呢個就係亦都係衍生到你頭先講嘅嗰個叫做咩自我審查嗰啲啊。哇！我即係譬如我有啲 project 諗住咁樣演出嘅，我覺得唔好啦，俾人表啊會。其實全世界都自我審 查。係咪其實諧音嚟噶？ 我佢嗰個叫我其實我唔知音定，我唔知係標版啊定表版啊。咁有咁嘅嘢嘅，咁咧就令到 cosplay 文風喪膽啊！ 係啊，台灣傳過嚟嘅。 係啦，呢個字啊，女字邊一個表？ 表即係表姐，即係表姐表。 係啦，女字邊一個表現個表表啊，係啦，係嚟嘅。咁咧就原本我定義咧就係話想去討論呢啲 cosplay 嘅嘢、業界，而家就變成一個互相攻，亦同行攻擊同行啊，又話。可能又話你咁樣擲大個胸，又話要 show 俾你睇大胸啊，又點知唔知翹 up 嘅話咧，莫須有，總之然後就俾人攻擊啊！ 其實呢個全球化嘅欺凌現象嚟嘅。 係啦， 咁因為咧，而今時今日嘅欺凌咧個成本就大降。你諗下，你以前喺校園裏面， 你抹黑一個人， 你唔大隻，你好難欺凌到人噶嘛。但係今時今日，大家有個 keyboard 就好平等。 系啊，同埋你每個學校都有個嗰啲咩公開 group 噶嘛， 系 即系呢啲咯。 家長會有一個批鬥情況啦，又係唔使成本噶嘛。總之你學校收到學費就要俾你表噶啦，就表到上天板添。 咁 complain 文化都係啦，即係所以我呢啲 cosplay 其實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適應嘅原因咧，就係我有一次令到好深刻體會咧，因為曾經我喺網台收錢嘅網台做嘢咧，即係發覺兩幫人咧，即係互相喺網上表到出曬街嘅。即係表到呢即係勢不兩立嘅，但係有機會呢碰面嘅時候呢好客氣 㗎。點解呢虛偽。 因為個 keyboard 喺旁邊嘅時候 講唔到，係呀。 但係兜兜面呢唔知邊個好打啲 㗎。咁講 係 呀。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一個暗春嘅表現嚟嘅。即係有啲人啲心理質素極低嘅人呢就喺 keyboard 度發爛。真人呢即係門口狗呀，即係講衰啲。咁所以我覺得你又唔使咁介意㗎，真 係。青少年嘅現象我真係諗唔通啊，我都解唔明啊，就係咩呢，有啲人反而呢想俾人表喎、因為點解呢，即變相係我出名嘅。 喔、即係 起碼有人講我啦。 唔表唔鬆化 嘅。即係有一次就係話唔知喺個街度有啲人就好似穿緊頭先你 Nia 嗰啲衫穿出嚟。就話俾人啊有冇搞錯呢 ,cos 服即係 cosplay 嘅服裝唔係變服，你咩當你把劍又牙牙牙牙阻住人咁樣，就俾人屌，有當有 AB 人，當我同你咁啦，就鬧你鬧你鬧你。咁理論上我冇俾人鬧，我應該都算 OK 啦，唔係喎，你唔好成日鬧佢啊，鬧我咁都得㗎喎。 Attention seeking 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就所以好多千奇百怪嘅嘢。 喂好啦，時間差唔多，咁讀埋呢一輪嘅留言呢我都差唔多啦，你放啊杰子王走啦。 系啊 ，Uncle Jackie 99年太少 ，Uncle Jackie 一所谓回归就打回原形、，Alan Trump 探长嘉宾梁刚道， 哎呀咁晚啊， 哈哈，原来系咁，就系、是、觉得你同 Mikas 好神似， 咩嚟噶？ 个角色啊，进击的巨人变个女主， 精明不博，博而不精，他一抢真系废青啊， 关太宰治 人间失格 ，Eminem 做0207人间失格。 Kyle Chan 唔係食女無數，諗真啲 啲 都唔廢。 唔係唔係，講太宰治咯。 Kyle Chan when you log out 埋寫埋本書講點食女，Aronis 女都食唔到。真废青也，他一请我就真废青加一，女都食唔到。 唔好唔自卑嘅，你大胆啲得噶啦。 做0207，我偶像系金地，你偶像系李嘉诚。 OK 喎呢句。 讲唔系 ，Alan Chan 香港人甘心做一块齿轮。 都 系啊。Exactly。Trumpy 探长都系讲 V 醒神，Eminem 做0207睇紧对，而且以画牙为理想。尊介原来探长今日开咗个靓会。唔怪得觉得你今日特别醒神， 哦，真系噶，同埋浅一发啦，可能。 D S L Hello 探长 ，Hello 铁子王，刚刚入嚟 先听。 Alan Chan 最近真系好多酒楼揾人拍广告，我身边都要两单， 因为竞争真系好大啊。 Kyle Chan 台湾传过嚟， 哦咁样，喂，咁仲有表子啊，即系做鸡咁解系嘛？ 表 系咪咁意思啊？好似 Aronis 表子， 负面啊 ，Aronis 表子。Kyle Chan 呢度作动词用，唔系表子。 哦，明白。OK， 即系多谢大家真挚卓见，时间就差唔多啦，因为都好晏下噶啦。咁咧，我今次就循例都要出翻每次都出嘅呢个 sponsor 嘅渠道啦，因为即系如果大家出自内心嘅，觉得应该要推广一啲你认为啱，即系好。好合乎你嘅理念嘅嘢咧，你就可以 sponsor 我咯。透過呢兩個渠道， 器材上咩都要 upgrade 啦。 係啊，冇錯。同埋記住未 subscribe 嘅朋友咧，就記得 subscribe 啦。原因就係咧，即係你如果有多啲人 subscribe 咧，就可以 整個團體個 power 大啲啊。係 啊，冇錯。同埋 真係 subscribe 你可以 subscribe 埋我咁 樣。係啊，冇錯。咁所以如果想上啊傑子王度咧，點樣 search 最容易咧？即時 藝康虛偽個藝。唔係虛偽個虛偽個藝啦，係啦，康就官腔個康， 即係口腔口腔， 係啦。咁、 okay, 如果你 cosplay 咧，就打Scorpion， 即係蠍子嘅英文，加埋個蠍，即係 cosplay， 咁應該都 search 到嘅。 係啦，咁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咧又係時候講拜拜啦。咁咧，希望星期一、星期四得閒就過嚟吹下水啦，因為我呢個平台最唔同咧就係我盡量讀曬， 啱啊， 今日都讀得曬。咁遲啲如果我 live 有2000人呢可能問 問題。正啊 讀唔晒呀到時。好啦咁多謝各位。 下次再見。 再見咁我出埋片尾先。拜拜。 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Tube Radio。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代表 StageTube 立場。